634人死亡，79,925人康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朝早由东京富谷的住宅出发，抵达庆应大学医院，是继上星期一之后，他再度前往庆应大学医院。共同社引述首相官邸表示，安倍是遵循医生上星期的吩咐，在一个星期之后再到医院，今次就诊是上一次的延续。动漫新闻报道，安倍今次再到医院是要领取他的身体检查样的报告。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安倍早前入院进行超过7个钟头的检查。外界关注安倍晋三的健康状况，忧虑他在应对新型肺炎的工作导致身体过度疲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6点，升382点，总成交金额35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0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7.5升19.5，美团点评242.2跌3蚊，阿里巴巴261.6升8.8，小米集团18.6是升4.4，友邦保险77.6升2.5，中芯国际25.5跌4.5，盈富基金26.2升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瑞士法郎8.499，澳元5.56，加元5.884，新西兰元5.069，欧元9.14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9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7,870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97美元，卖出1,93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水塘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明德村。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葵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井栏树九龙、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三套五增长态，全家上真系好晒。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新学年除咗喺课堂上，生活日常，同学仔都可以不停学习噶。例如，爹哋妈咪可以邀请小朋友一齐去买餸。帮家长 check 下条数有冇计错，咁 shopping 都可以变做数学堂啦。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四堂工作坊顺利完成。今堂恩永培老师教授小朋友怎样投入一个完全虚构的戏剧世界。 戏剧的内容都是关于人的故事，可以运用对身边人和事的感觉，如实地呈现在角色上，变得更加实在。演戏就自然没那么难的了。这班小朋友个个都很醒目，难不到他们的。 恩老师对小学员很有信心。 究竟哪个小朋友可以参加广播剧录音，就要切实玩玩星期天了。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不是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啊，咁多位风叔嘅听众，早晨。 系啊，我越嚟越咧爱锡我啲拍档啊，好鬼挂住佢哋咧，对我嗰种无微不至嘅照顾啊，你知唔知啊？ 啊，今朝发生咗咩事咧？ 好好啊，真系。 冇，咪又系冇钱啫嘛，冇嘢噶。 唔系个 又冇钱啊？你有冇咁穷啊？你 唔系，我觉得嗰、那个解难咧，嗰、那个环境咧，令我更加感动啊。 系， 就因为咧， 就咁、是、拍档真系好重要、 啊。拍档真系好重要啊！佢无端打俾我啦，佢就话你要唔要嗌早餐啊？咁样，咁、我就一副呢、這、一个即系处变不惊咁同佢讲咧，话我嗌咗咯。 我系咪又似？ 系啦，嗰下咧系衰嘅，因为咧佢话点解唔遇我？嗰陣時我就覺得自己無欲無求啦，我仲同佢講：我點知你要啊？哇，幾威！我爭啲想冚佢先嘅啦，咁樣。咁跟住佢就鍥而不捨咧，佢就話幫嗌埋啊咁樣。然後我就好唔耐煩咁啊，好啦，幫你嗌埋啦咁樣。 我係幫你攞，叫你幫我攞埋啊。 係，總之我幫佢攞啦咁樣。即係嚟到呢一格咧，你 feel 唔 feel 到邊個係屬於 上風係嘛？ 係啦，邊個佔於上風咧？就好明顯係我啦，係咪先？我唔想理佢噶嘛， 系啊，你可以唔理佢嘅， 系啊，我想唔理佢啊嘛，我被动噶嘛，咁样系啦，谁 不知， 当我翻到嚟，我一打开银包，咦，冇带钱喎、啊，哇，呢、這个时候剧情就反转啦，我入到嚟之后，即系阿祖你做开舞台剧，我直情啊换咗第二张剧本啊。 我入到嚟满面对欢阿天啊！早晨啊，哇，做咩今日着到彩虹衫咁靓啊？我冇大银包， 系 嗱，我有大银包，我冇带钱啊，真系，哇，真系好彩啫！ 真系一个转弯已经由上方急转直下，系啦。 我其实真系好想问嘅，作为一个人啊，即系曾志豪，你作为一个人，我系冇认识任何一个人，佢冇带银包或者银包冇钱嗰个比例系咁高嘅。我谂呢样嘢咪代表住你真系好信任我哋，即系你两个拍档我啦，同埋桂花田系会长期接济你嘅。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系对我自己好有自信啊，可以咧喺唔检查银包嘅情况之下咧，大声就去嗌外卖。 哦，系啊， 系啦，仲要即系仲要大言不惭， 笃下个鼻啊！ 系啦，唔系我最大胆系咩啊？我仲够胆接多单外卖，即 系 当桂花田打嚟要搭单嘅时候，我谂都冇谂就吓，好啦，哎，麻鬼烦啦，帮佢攞埋啦，帮佢攞埋啦，真系，哎呀，好自信啊，对自己太有自信啦，真系。 但系真系冇谂过，当佢接咗第二张单嘅时候， 咪就系咯， 冇钱俾。 哇，上到嚟冇钱俾啦。 你平时成日都咧引以为傲嘅就系你唔执袋啊嘛， 系啊系啊， 唔同嘅间隔嗰度咧，你系会呢度潜到张廿蚊纸啊，嗰度潜到张100蚊咁样噶嘛。 系啊， 你冇再用呢个方法啦咩？ 唔系，因为咧我谂过啦，如果我要潜咧，我应该可以潜到自己嗰份嘅。但我潛唔到兩份，咁、 哦、 我個人又好喎，係啦，我人又好心，我冇理由都同桂花田講，我冇錢啦，我就攞到自己一份咋，你自己落去攞啦咁樣，我又做唔出喎，係啦，咁我唯有用錢去解決問題，一次過解決曬真係。喂，但我想問下咧，嗱，我哋自己好有自信啦，我知道我啲拍檔幫到手咧，我想問下你哋過去呢幾日咧，你哋有冇對嗰個商場都充滿咗信心咧，走去開幕 壁 教嘅時候咧，逛一逛啊，有冇去嗰度玩下咧？ 我就、 那個、等咗嗰度啲居民等咗10年先至开幕嗰、那个系嘛？ 系啊，张宝啊， 系 啊， 嗱，其实你话佢对个当区嘅居民咧，固然就喜讯啦， 梗系喜讯啦，但系都几隔舌噶嘛。 系啊，唔系，但系当我咧见到咧佢嗰张逼爆嘅相登出嚟嘅时候咧，有好多唔系个区嘅居民咧，咁啊，佢唔会解决到自己即系切身痛苦噶嘛，就其实唔会 一个新商场， 纯粹当新商场啫嘛。但我见啲人咧、那个焦点咧就全部变成。啊！呢度冇事嘅，人山人海、 哦， 又系咁多人、 哦， 系、 okay. 啦，大家好担心嘅嗰啲咩1.5啊、2.4啊、两个人 啊、 3.6啊，喂，冇嘢发生嘅、哦，系啦，全部涌晒出嚟嘅、哦，即系嗱，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又咁中意买嘢、嗯，一个又咁中意试新嘢，你会唔会对呢啲新商场开幕？你有咩感覺嘅咧？真係會嚇。 其實都覺得，其實覺得高興嘅，因為真係咧有嘅訪問嗰啲街坊啊，就我真係覺得好興奮、好開心、好高興嘅咁樣，因為即係終於有個商場啦。咁啊，但係如果作為一個我哋喺即係村外人啊，即係叫做我哋九龍人咧， 出醒嗰啲啊， 係啊，唔係我哋當係啊一個新景點，我睇下有咩行啊咁樣咯。即係我哋純粹一個好奇嘅，同埋都高興嘅，值得高興喺呢個咁嘅市道嘅時候。都咁多铺头开， 哦系啊， 系咪先啊？ 系啊，但系你会唔会走去趁啫嘛？趁虚啊，系、 okay、 啊， 我自己就一定唔会去趁虚啦。讲真啦，其实香港任何一个商场里面开嘅铺头咧。都真係一樣㗎，即係你去銅鑼灣行又好，你去 尖沙 咀行又好，你去到樂富行都好啊。其實講真，真係唔爭好遠㗎。咁我估咧，即係但係肯定一樣嘢咧，就係、是、將軍澳嗰區啊，嗰個城嗰度，嗰個醒嗰度啊，真係佢哋等咗咁耐，終於有一個就腳啲嘅商場。因為其實而家佢哋咧都唔係開咗好多嘅鋪頭，但譬如佢話其中一間咧就係、是、超市，嗰、那個佔地都好大嘅，可能真係可以解決到佢哋平時咧即係生活嘅需要。我諗呢個就真係最緊要咯。 嗱，你講得啱啊！其實咧，如果你形容佢商場裏邊嗰啲設施咧，差唔多噶。例如咧，佢嘅特色係咩咧？就係、是、大型超市啦， 係咯， 餐飲食肆啦，藥房啦，地產代理啦， 呢啲都係一個商場裡面必有嘅嘢嚟㗎嘛。 係啦，而佢嘅超市咧就係、是、集全新大型概念於一身，包括有特色主題區啦、環球新鮮食材啦，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啦， 唔係就係咯， 冇錯，香港製造嘅創意品牌啦，包羅萬有啦，冇錯，都係嗰啲嚟嘅。但係咧，你現場亦都見到咧喺其他商場而家好少見嘅嘢咯，就係、是、人咯。 哦， 啲、 哦、 我见到有， 系啊，其实真系好夸张噶。我谂紧咧，里边我谂主力啦，九成应该都系当区居民嘅、 嗯， 但唔知道会唔会有啲跨区咧都过去观光啊， 涌入去啊，凑下热闹系咪啊？ 系啊， 都可能会噶。冷清嘅出边系嘛？ 系啊，但我肯定一样嘢咧，就是、起码我自己见到咧，我有啲即系做 即係爆咗佢哋嘢添，即係做一啲做公關嘅朋友咧，佢哋可能咧其實真係好耐都冇任何嘅 event 啊、function 啊、開幕典禮， 係咪直情好興奮啊？而家真 係，係點啊？ 因为他们有份参与在这件事上面，如果不是你想想为什么会有记者报道那件事，其实你就会知道疫情底下呢是令到很多不同的行业呢都真的企了在这里，或者 是你直情睡在这里都得的了，你没事做的了这样。但有一些事情发生，譬如有个新商场开幕，我们想呢不是其实真的只是那区的市民呢，他们可能方便了日常的生活啊，真的令到有一些呢我们叫有连带关系的人，他们由没有公开变成有公开的咯。所以咧，即系都要恭喜佢哋嘅，真系。 同埋我见佢哋写到咧好夸张嘅，直情用咩嚟形容呢个商场嘅所在位置咧？沙漠绿洲啊！ 哦，当然啦。 哇！直情好似咧最后一块嘅即系处女地咧，俾你开垦到出嚟啦，终于都有啦。 我有去过嗰度嘅，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即系个商场都未有啦，但我以为我要嗰阵时我要去大台嗰度做嘢啊，咁我睇翻嗰啲地图咧就见咧以呢一个嘅地铁站咧就系最近噶啦咁样，但我出咗地铁站之后嗰、那个我谂讲系一年之前到咁样啦，去到谂住地铁站就转的士啦，咁样就都好简单啦，系咪？ 咁嗰程的士 站冇理由冇的士站嗰样嘢噶嘛，系咪？佢系有的士站噶喎，去到嗰度，但系咧个的士站咧，我谂我等咗第日十分钟，系一架的士都冇，而等嘅人亦都冇，得我一个喺度等嘅啫。 咁咪就遇到沙漠喎、 啊？的士沙漠，佢点解系一个沙漠？因为跟住我问翻有一架司机大佬，佢咧的士司机嚟嘅，佢就去到嗰度拍低嘅啫，唔谂住系载人嘅咁样。跟住我但系等咗咁耐，喂唔对路、啊，我会迟到噶咯，八冇咩车都冇啊咁样，以为去到地铁站冇理由。冇车搭架咁样，跟住我就问咗嗰个司机大佬，司机大佬就话冇噶，呢度个的士站冇人上噶，冇司机嚟呢度噶， 又冇人又冇客系嘛？ 系啦，佢话如果你要上的士嘅话咧。有機會嘅話，你要行入嗰條村入面度先有嘅。但我去喺度周圍望嘅話咧，嚇、我點解可以行到入條村度啊？我可以用咩方法啊？咁樣即係四野無人咁樣嘅喎、 啊， 你就先有 係 啦。但步行都唔識行嗰度先至大件事啊嘛，咁樣。好彩我咧就有嗰個司機係話。唉、哎，算啦，你都咁近咯，我兜多你一转啦，跟住佢就兜咗我过去我嘅目的地嗰度咁样啦。但你会见到咧，嗰度咧佢真系你可以讲佢有一个优势嘅，有一个佢哋自己独特嘅环境，自成一个咁样。 冇错， 系啦，而家终于开多啲嘢嘅话咧，即系起码可能会带动多啲人流入去啊，咁样。 同埋咧，你见到咧，当其他大型商场咧，我哋咪话嗰啲名店啊，又要撤退啊，又要封铺啊，有啲又交唔到租嘅时候咧，嗱呢一啲咧，真系卖生活啊、食品嗰啲咧，佢又逼爆嘅。 喂，呢啲系必须噶嘛？ 所以我哋系咪可以将佢咧 cross over 咧？如果你卖衫嘅话咧，不如你试下咧卖埋三文鱼。咁可能咧，系啦，可能你会有 衫都可以卖埋三文治都得嘅。 系啦。可能咧，你会多啲人嚟帮衬啦，系啦，即系与其你卖啲颈链啊、首饰嗰啲咧，不如你会唔会买埋咧？隔篱有条地拖啊，可能就多啲人嚟帮衬你。 将一条珠宝嘅颈链摆喺条鱼嗰度，咪一齐睇咯，一举两得， 系啊， 几好啊！ 所以你见到呢个沙漠绿洲咧，嗱咁啊，我固然等啲， 等佢高兴啊，真系十年啊，你估真系个人生有几多十年？ 其实当区嘅街坊咧，你都不妨开一面书咧，同我哋讲咧，喺呢个绿洲未出现之前咧，其实你哋喺边度攞水嘅咧？系咪仲要自己？ 其他地方咯， 唔系成个生活习惯系啦，会系点样嘅咧？因为喺而家呢一个环境里边，佢哋真系话逆市开张，睇会唔会令到大家又多翻啲高兴嘅嘢出嚟吓？咁呢只歌我怀疑咧，就学友当年一早送俾佢哋好耐噶，日出时让呢一个绿洲终结啊！嗰个买埋玩啊，记得防疫最紧要啊！三十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哋开播啦，而家。 是你睡了，这日出悄悄，写一张最后的纸条，来望你一次，从梦眼中轻轻的转身。一切没掉，没有话说，驾着车悄悄，想过去，哭中带着欢笑，承诺过跟你能同到每朝，想这里 又在终于耗了。这心中多喜爱，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苦过。冲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远去，前尘比日出掩盖。望你别要到睡醒了，失去我一生接受不了。平淡里相对，人无话再讲，想这里又再终于哭了。这心中多悲哀，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复来。冲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远去，前尘比日出掩盖。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疫情之下咧，你有冇见过嗰啲叫做外卖兵团咧？咁啊，佢系梗系即系应运而生啦，个个都要送啦。 当然啦，系啊，已经营运咗好几个月噶啦。 你有冇谂过有得偷外卖兵团？ 咩偷外卖啊？吓、啊，即系鱼目混珠啊！ 偷外卖兵团， 即系扮系运即系外卖仔啊！ 我哋试下用犯罪嘅角度，系啦，请问外卖兵团有咩着数可以偷到佢？ 咪偷嘢食咯， 偷到个着数咧。 偷嘢食咯！ 我唔明啊，其实你系偷过人哋咩？咩叫偷外卖兵团、啊？ 系啦，偷外卖兵团系咩嚟嘅咧？哇！举个例子俾你听，以前咧好多 N 年前咧，咪试过咧话啲茶楼咧，好多客人啊嘛，咁咧举手嗌埋单嘅时候咧，就有啲侍应走埋嚟攞咗佢啲钱啦，跟住就走咗啦、 啊。我记得系啊，记唔记得？试过咧，即系你埋单啊，你等我嚟， 系啦系啦， 攞咗钱之后咧，冇找钱俾佢，就成张钱就攞走咗。 系啦，如果个根本就唔系 waiter 嚟嘅，原来系啲即系茶客啊，扮 waiter 咁啊，立咗啲钱走啦。佢而家用同一条桥玩外卖偷外卖。 咁即係佢偷外賣，但佢偷唔到錢㗎，係咪？ 佢偷唔到錢 啊！ 佢偷外賣 咯， 佢偷嘢食咯。 我估啦，即係譬如嗰個外賣兵團咧，就攞到去嗰個大廈樓下咧，跟住就已經有個人喺個樓下大門嗰度同佢講：你送外賣啊，係咪啊？幾多樓啊？ 跟住可能个外卖兵团讲，诶廿三楼系啦，廿三楼系我，我唔想你攞上去啊，你哋俾我就得噶啦， 唔得喎， 礼就系咪 都要俾钱噶？ 系啊， 唔系有啲系网上面俾咗钱噶啦嘛，已经 咁佢唔知边一单系噶嘛，所以应该系去个铺头即系发出食物嗰间食肆。 佢呢间咧，佢呢间直系啦，佢呢间癫到咧，佢话咧，总之有一个人咧，本来就嗌咗，诶佢话佢嗌咗外卖，咁咧就二百几蚊冻肉，咁咧佢仲话咧货到先至付款嘅。咁咧，譬如佢就可能六点钟落 order 啦，佢话你八点钟送嚟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嗰间食店咧就正常就准备好啲冻肉之后咧，佢就应该要搵外卖兵团嚟送嘅。点知咧，佢话咧嗰个女仔咧，即系订单嗰人咧，佢提早六点钟落 order， 可能佢六点半咧成个人已经步喺个店门口咧，然后就话我就系外卖兵团。然后就同个食店嗰个讲话，系咪要送外卖啊？我而家嚟接单。 Okay. 有冻肉啊嘛，我要送啦嘛。咁、个店铺真系俾咗佢。 我咩啊？又话八点嘅？ 唔系啊，嗰、个系送到去府上系八点， oh, okay, okay, 但外卖兵团就要出动噶嘛。佢就帮佢攞咗呢个冻肉，然后就扮自己系外卖仔，结果就自己袋咗落袋度。 折 单啊，有肉食啊，真系 未煮啊， 有肉食啊！我冇谂过，原来可以计呢个 waiter 之后，连外卖兵团都有人嚟扮，仲要嚟折单偷嘢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之一、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今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如果多人参与会有作用。现时已经有几千医护和过百个场地，检测资源上以往香港做不到，有关的支援不会是永久，市民不应该浪费机会。他又说自己亦都会参与今次的检测。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之前他并非反对计划，只是认为全民检测要配合居家令才有最好的效果，但香港难以做到。被问到计划是不是会有人群聚集风险，他说现在可以网上预约，过百个场地亦都能够减少人群聚集。他认为现时疫情仍然未受控，计划要多人参与才好，如果仍然有人在社区游走，就仍然会有来历不明的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今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能否动员市民参与，相信要视乎政府能否减少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风险。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测计划相信只能够找到社区内大约三分一带病毒人士，不能够替代之前一直沿用的方法，包括要市民尽量留在屋企，针对有病征人士尽快检测，以至是追踪源头等，才可以中断传播链。而即使截断传播链，亦都要做好检疫，防止输入个案。他说计划的最大问题是预期有大量人士参与，而没有病征的人士要用拭子的方式在现场除口罩采样，政府应该考虑怎样降低风险。他又说在安老院社工作的人员不应该参与计划采样工作，以免将病毒带入院舍。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检测系统今个星期稍后会开放接受市民预约，希望不会出现人群聚集。市民预约的时候可以选择检测时间和地点，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络电话登记。在预约日期去到检测地点的时候，会再配有样本樽的号码，完成登记和接受采样之后就可以。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会用电话短信通知市民。聂德权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只要持有身份证和没有病征的香港市民都可以参加，外佣亦都可以。他呼吁企业在人事安排上方便员工预约检测，容许他们在办公时间参与。他又重申检测工作符合私隐要求和保障，资料和样本都不会离开香港，并会在完成检测之后一个月内销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个嘅首相任期至今执政达到2799日，令佢成为历嚟连续执政时间最长嘅首相，打破外叔公已故前首相佐藤荣作执政2798日嘅纪录。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26日展开第二个首相任期，连同2006至2007年持续大约一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至今总共执政3165日。他作为执政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在明年九月底届满，目前面对的挑战包括振兴日本经济，在明年主办原本在今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以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避免疫情扩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0点，升413点，总成交金额50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6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8.5，升20.5；美团点评243.6，跌1.6；阿里巴巴262.6，升9.8；友邦保险78.4，升3.35；小米集团18.48，系升3.4；盈富基金26.22，升4.4；中芯国际25.6，跌3.5；信宇光学科技124.6，升5毫；港交所380.4，升4蚊；华夏沪深354.5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7，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96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78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17美元，卖出19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凤凰角；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井栏树方向九龙、青山公路葵涌段月饼酒店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今晚11点你会做啲咩啊？睇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咯，由文史哲科学倾到社会科学，睇完倾偈都多啲话题，有咁有营养嘅节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31，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晚晚11点， 午夜广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在今朝早呢个情况之下，好明显知道我呢个拍档系对钱财啊，如咩啊，唉，如粪土又好，如咩土都好啦，佢真系一啲都唔介意，一啲都唔紧张，一啲都唔自在嘅。系啦，佢唔自在有冇钱嘅，因为佢好深信佢系一个幸运之神，去到边度都总有人帮嘅。系啊，点解啊？因为佢有两位真系真系好照顾周到嘅拍档，所以今日早上我都系习以为常。哦，好啊，100蚊啊 ，OK， 系。系同佢拍档呢咁多年间咧，都唔知道借咗几多次嘅一百 蚊。有借有还嘅，你点解唔强调俾人知啊？ 我未讲完，你唔使咁贪心。 好紧张，我名誉嚟噶。 你唔使咁贪心。 100蚊啊，我一定会还嘅。但如果500蚊就未必啦，已经。 但系嗱，又得意喎。佢虽然佢成日唔记得带钱，但系佢准时还钱。一有钱佢记得还嘅。有阵时我哋话啊，无端俾钱我做咩啊？系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原来我借咗钱俾佢。系我呢个拍档就系咁噶啦。系不过佢有时都好搞笑嘅。佢系边个？佢咪曾志豪咯。 其实我以前的经历啊，仲可怕啲啊，系啊，冇事啦，而家阿田，系啊，我哋又变翻正常啦，冇我哋喺度沟通紧一啲播音嘅技巧问题啫。我以前系试过咧，我以前系试过搭的士懒巴闭咁样咧，嚟到门口，哎呀冇带银包，唔系正之冇带钱啊，跟住嗰阵时我仲未过嚟二台，我打电话叫翻我嗰阵时 P A 啲同事，哇你哋系冇人翻咗工啊，跟住梗系有啦，然后话咩事啊？可唔可以落嚟救一救急啊？真系， 系啊， 系 啊， 哎、 即系冇钱之下搭的士翻工， 几威啊！ 系啊，仲要 然后仲要个同事喺度按紧 panel 咁滞，冲出嚟咧揾人，即系话又系你啊！你有冇带银包啊？真系， 喂咁啱又系你啊！ 系啊，又系你啊，曾生，系啊，出路遇贵人，入到。摆个电台真好、啊， 摆个钱箱喺我哋嘅电台啊，其中一个地方， 系当系救救小猴子基金，哇，咁啊正啊，真系多谢晒大家。对于 DSE， 唔知道你有咩感觉呢？嗱，我就梗系冇啦，因为我冇考过啊嘛。但系如果你话佢就系会考嘅，即系延续嘅话咧，咁我哋啲感觉咪翻晒嚟咯。然后我想话呢个延续咧系有道理嘅，因为咧有好多而家 DSE 考紧嘅一啲范文咧，其实同我当年啊会考嘅时候咧一模一样噶。咁所以咧，琴日咧即系见到有一个新闻咧，虽然自己离开咗呢个考试咧，已经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啦。我啲細路亦都有排都話有排都有排都有排都有排都未考啊！但我都發覺咧，同我好似即係息息相關啊！佢有兩篇嘅範文就會俾人哋取消。我睇落去嘅時候，簡直好似自己嘅身度割咗兩忽肉咁樣啊！咁其實佢咩咧？咩一回事咧？佢就話因為咧受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呢、這個疫情影響啦。咁咧佢話咧喺明年啊，明年考呢一個中文文憑試 DSE 嘅考生咧，佢話咧就會有啲調整嘅。咁啊嗱，佢咁未正式公布嘅，不過咧就有報紙收到風咧，就話啦，考評局咧就建議啫嚇，出年嘅文憑試嘅中文科咧就有兩個改動嘅。第一， 取消 oral 啊口试嘅校本评核。咁第二咧就会对于呢一个文凭试中文科咧就有两篇嘅范文咧就要 delete 咗佢啊，删除咗佢。咁呢两篇系咩嚟嘅咧？就系《岳阳楼记》同埋《六国论》啦。咁我哋首先咧了解一下取消口试咧嘅原因咧，因为有啲中文科老师咧。佢話佢都認為咧，就係都估到噶啦，因為佢話而家個疫情咁樣，佢話咧嗱，你即係小組討論機會又少，想操練嘅機會又都唔多啦。佢話究竟咧再去考試嘅時候咧，容唔容易即係有呢一個圍埋做小組討論嘅空間咧？你知啦，而家嘅學都翻唔到咁滯噶嘛，所以佢話都應該理解嘅咁樣。不過我又諗緊，其實咧而家咁興用 Zoom 啦，用 Skype 咩都好啦。其实真系网络嘅对话系咪真系唔可以当系 oral 嘅训练呢？嗱，仲有个好处喎，你点样可以咧喺呢一个条线窒下窒下，又或者咧系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即系网络咧，大家有少少 delay 嘅环境之中咧，如果你都可以保持到你嗰个流畅度嘅话咧，你啊真系100分啊！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即系电脑咧嚟训练嘅话咧。人哋演唱會都開得啦，其實我哋係咪可以亦都將呢個口試咧，就變成呢個網絡口試咯？我都知道咧，其實之前有辯論比賽咧，都係透過視像版咧嚟即係舉行嘅，係會有啲困難嘅。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啊！我哋連 home office 開會，全部都係用呢一啲所謂嘅網絡系統嘅。嗱 ，oral 嗰 part 咧，大家可以再諗諗。嗱，但係至於泛民咧。亦都係咧，好多人覺得有啲唏噓嘅，因為咧呢兩篇文章啊，頭先講嘅《六國論》啊，同埋呢一個咧，即係《岳陽樓記》咧，幾乎係啊一講出嚟咧，大家就朗朗上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哇！你全部都噏到嘅喎，嗰啲叫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路秦，全部你都咧耳熟能詳嘅。嗱，咁我覺得咧呢兩篇泛文俾人即係刪除之後咧，坊間嘅反應咧。是可以见到几样嘢嘅。第一呢嗱都话㗎啦。即係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我记得当年啊呢几篇课文呢读到所有文科生啊中文嗰啲即係同学仔呢牙都即係口都窒埋脷都棘晒。全部都话可唔可以唔好背啊好驚啊咁样。咁但係呢啲泛文经过十几年之后呢譬如我哋都毕咗业咁多年啦。你到而家呢你又突然间有啲回味㗎喎。似唔似嗰啲百年老店咧，又或者嗰啲即系铺头咧？你好耐都冇帮衬啦，突然间执咗粒嘅时候咧，开张闭幕结业嗰几日咧，就会大家走去影相啊打卡咧，充满住嗰种咧怀缅嘅气氛。系，我都发觉有啲似，即系当年咧，你明明咧埋头苦读咧好辛苦嘅，你而家突然间发现，哎呀冇咗真系有啲唔惯啊！嗱，咁你有啲咩你仲可以继续珍惜保育咧？因为原来咧呢个文凭试中文科阅读卷咧，仲有十篇范文嘅。我想话，几乎大部分啊，都系我哋嗰个年代咧，都已经有喺度噶啦。譬如《论人论孝论君子》啊，《如我所欲也》《逍遥游》啊，《劝学》啊，《廉颇论相如列传》啊，《出师表》啊，《诗说》啊，《赤德西山宴游记》啊，《山居秋暝》啊，《月下独酌》啊，《登楼》啊，呢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星星晚》啊，同埋呢个《青玉案》啊，全部。有边一篇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已经有啦，所以我发觉咧啊，原来无论世界怎么变，啲范文都唔变嘅。呢啲课本咧范围都仲系会有呢种情怀喺度嘅。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是、究竟咧cut 咗呢两篇范文咧，其实又会 cut 咗一啲咩嘅回忆咧？我就谂到两段嘅，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你 cut 咗六国论咧，可能大家以后就冇得去记住咧，就系话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这个亦都好多人喺度谂紧啦。而如果你 cut 咗《岳阳楼记》咧，可能你又有两句咧就会忘记咗噶啦，就系咩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系，可能我哋而家啲人都做唔到啦，因为居庙堂之高嗰啲，佢真系冇忧其民；但系处江湖之远嗰啲，唉，佢又有咩条件可以忧其君啊？好啦，呢两篇范文如果 delete 咗。我哋唯有喺第啲地方补翻呢啲知识啦。风头火势，唔知呢啲举动啊，改变咗有冇对佢啲细路有影响呢？啊，四得个四，三得个三，可能佢个女都仲有啲影响。但系对阿妈嚟讲咧，会唔会少咗份集体回忆呢？嘿，我逃咗学噶啦。哦 ，sorry， 我哋交翻俾你，鬼花田。 OK 啦，咁呢啲都要認識嘅，係咪？咁啊，少咗兩篇都希望減少咗嚟緊呢一屆嘅 DSE 同學仔一啲嘅壓力啦，係咪？因為真係舊年真係冇乜點上堂噶嘛，佢哋。在疫情之下咧，失业率啊，失业嘅人数都高啊，好多打工仔咧都冇工作啊。局长就话啦，保就业基金咧真系唔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因为真系有公司呃政府钱，但系又保唔到打工仔，人人有工翻啊。有冇部门咧跟进呢啲呃政府钱嘅公司追讨同埋拉人啊？喂，欺骗政府系大罪嚟噶嘛？嗱，局长咧仲话啦，八月啊，失业率咧不容乐观啊，有冇人可以话解释下点解几百亿啊，陆陆续续都派出去，但系咧都失业率都系咁犀利咧，希望可以调整一下，有冇得可以搞搞佢咧？咁点算啊？其实两个月之前咧有报道就话啦。有一半的打工仔咧，佢系唔知佢老板咧啊有冇申请到保就业啊。不过咁样，政府其实咧系有公布边一间公司咧系有申请嘅。嗱，紧张自己人工嘅你，应该自己 check 翻啦吓。咁啊，但系喺呢个七月份咧，有另一份嘅报章咧就向劳工处查询啊，关于保就业计划涉及啊劳资纠纷问题。原来已经有30多宗举报了，到到七月中有172宗，七月尾有成407宗，更加涉及无理解雇啦、冇准时出粮啦，同埋公司疑似倒闭嘅吓。咁当中有52宗咧已经转介到劳工处跟进。咁有市民就保唔到就业，仲失埋业。咁有人咧就扮翻工啊，因为咧唔想俾屋企人知。有个个案仲因为失业啊，原本咧佢考咗呢个叫做水电牌同埋冷气牌嘅，但系就冇公开。咁佢冇公开唔点啊？佢又冇钱能够负担到租金，无端端就做咗露宿者。啊，亦由于咧限聚令啦、禁晚市啦，所有嘅麦难民咧，其实因为咁咧，佢系提早流浪街头一段日子噶啦。上个星期仲打埋大风，哇！正当大家咧安坐家中，吃喝玩乐、高床软枕嘅时候，一班因为啊冇工做啦、冇收入嘅而流浪街头嘅市民咧，佢哋又揾个有瓦遮头地方都系冇嘅。政府啊，政务司司长咧就叫啊，即系啊有瓦遮头嘅人都冇啦吓。其实失业率高企咧，唔单止咧做咗几廿年嘅嗰啲市民啦，而刚刚大学毕业咧嘅同学仔咧都系好难揾工嘅。咁啊，政务司司长咧就话啦，叫各位同学啊，叫各位年青人唔好拣择，最好咧就做埋呢个期望管理，同埋就讲埋咯，洗碗啊，亦都系工作经验之一。嗱，同学仔，嗱，虽然咧局司长咧就咁讲，你哋未必啱听，但系政府冇赖低你哋，政府咧有个叫做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嘅，佢系加强咧同非政府机构合作，为咗你哋提供辅助啦、辅导啦同埋支援服务嘅。其实大家得闲咧，多啲上政府嘅网站睇下咧，可能有好多服务都系啱你哋噶，大家加油啊！ 他将你怎样，旁观者都在唱，留下你前额那些伤，我乐意听可怕的真相。他不算失常，仍不失美丽善良，说到尾都热恋一场，我仍给他自赏。谁教你伟大，想袒护情人，我了解，我依旧失败，但别将他再踩。世界令我失望，泪又令我心寒，然而亦算好看，学是非感觉无法心安。你我别再希望，女友告别全怪我不当，明明他委屈你， 仍然给他说对不起，我也甘心上当。声疏远坏情人，最怕明日扮演丑人，在旁诋毁女人。谁教你伟大，想袒护情人？我了解，我已够失败，但亦不想你开解。世界令我失望，又令我心寒，然而亦算好看，学是非感觉无法心安。你我别再希望，女友告别全怪我不当。明明他委屈你，仍然给他说对不起，你也甘心上当。到这困境，如何还能剩低？如何和别人谈及苦况？或是非感觉又会不安？你我别再希望，女友告别全怪我不当，为自尊心好汉。亦情愿相信你的谎，你也甘心 上当。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有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同埋瘦恩茄， 早晨瘦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 好啦，我哋今日上中文堂。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有阵时我哋一齐玩嘅时候咧，哎呀，突然间唔觉意咧放咗个屁屁喎，咁嗰场面系真系好咩啊？ 我想象唔到咧，佢一嚟就讲呢啲啊，细眼仔你同佢玩、 啊。小朋友讲唔紧要噶。 同埋我想象唔到呢一样嘢同中文题有咩啊？ 我真系想问一下你呢个情况系真系好乜嘢啊？ 好尴尬。 系啦，今日中文堂就系想问 下尴尬点写？ 点写啊？ 大件事啦！ 我可能好多中文字都唔识，但呢两个字我两个字都唔使打交叉，我识写喎。 咁犀利你讲， 竟然系因为佢写得好多尴尬嘢就出嚟咧，细眼仔。 其实有尴尬嘅嘢未必一定要写出嚟嘅，讲出嚟都够，不过试下讲出嚟先 啦。讲 尴尬两个字咧，我唔知嗰个部首点读啊，但系就好似一个大字咁样，但系最尾个撇咧条拉长咗，好似个龙舟咁样嘅。尴尬个尴字咧。兜住嗰个位咧就系写监狱个监字，个介字嗰边咧就系介绍个介，系唔系？ 啊，你真系写讲得好清晰、 啊。系啊系啊， 但系未有但系噶。 唔系啊，你系、你可以系咁讲噶，因为系咧，其实咧我睇个文章里面佢咁讲啦，嗰、那个边咧，头先你话唔知佢咩叫部首个边咧， 唔识啊， 系 啊， 嗰个叫咩边啊？ 咁其实系都系好同你讲，好似大字睇食嘅油啊，油即系。嗰、那个一划一撇一动咁样勾过去嗰个油咧、 哦，即系油物啊，性感油物嗰个油啊。 但系冇咗 呢个字系，原来呢个字系部首嚟噶。 啊，系冇咗，唔系 冇咗个点， 冇咗个点咧，系咁样写法。 嗰、那个油物冇咗一点， 系啦，个油物冇咗一点啊，系啊，唔知点解冇咗一点啊，系 啦， 系啦，咁咧系嗰个咁嘅写法啦，因为咧。 因为好多人都写咗个九字噶。 哦，系啊，系啊。 系啊，佢唔识写，写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中国数目字九噶。 哦，系、啊。 咁就佢话咁啊，真系讲写咗个九字就尴 尬 啦。 我以前写错咧，我会写咗咧，好似儿童个儿咧下边嗰只脚咁噶咋。 哦，即系你唔穿头添噶。 儿童个儿就咁咧两撇系咯，我冇打横嗰个添。 系咯，冇咗个横打横。 我咧， 真系尴尬死人。 我见我爸爸咧打仓颉嘅时候咧，呢个字佢唔识打啦，佢通常就会点咧？佢就会真系直接写咗咧，头先写个太监个监啦，同埋介绍个介咧，上网度搜寻翻咧正确写法咯。 哦， 通常都会有噶。 所以哎呀， 觉得自己好高， 你好叻啊，你好叻。 连你爸爸都写唔到呢两个字，呢两个字对我嚟讲几容易。 因为 我其他大部分嘅字都唔识。 因为我爸爸面皮好厚啊，佢唔知咩叫尴尬。 真系，我都觉得系好笑。 第二个咧，第二个咧 就系个王大仙个王字啊， 系 啊，识点写嘛？大家揾一王字， 咪上面系个二十个二字咯。 系啦，到你试一试啊，你讲。 上面二十个二字，跟住咧下边一个由字咯，即系由来已久嘅由字咯。咁跟住下边咪再系一个大字咁样咯。 好咧，嗱咁啊，其实上面唔系二十嚟噶，点会二十啫？ 系啊，唔系二十咩？ 系一个共字咁样，但系个共即系共。共同嗰共啊，冇咗两点嗰个头系二十咩？叫做 我不嬲都系咁写个二十。 原来系咁嘅咩？唔系个二十个廿字嚟噶。 啊，嗰、那个系个共字冇咗两点，而家将个两点褪咗喺下边，中间加个由字，因为好多人都会写到个田字噶。 系咯。 系啊，唔穿头啊。 哦，咁我头先我都啱嘅。 所以呢个字咧系咁样写嘅王字，记住系中间系个由。 由如个高山，由如个谷，唔系佢嚟噶。 系啊，知道。 首相官邸表示，安倍是遵循医生的吩咐，一个星期之后再到医院，今次就诊是上一次的延续。读卖新闻早期报道，安倍上星期进行超过七个小时的检查，今次再到医院是要领取身体检查报告。不过日本电视台引述政府和执政党的消息报道，安倍是要接受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并预计他会在今天下午返回办公室工作。外界关注安倍晋三的健康状况，忧虑他在应对新型肺炎的工作导致身体过度疲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2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3点，升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6.5，升18.5；美团点评244蚊，跌1.2；阿里巴巴260.8，升8蚊；友邦保险78.05升3蚊；小米集团18.28，升1.2；中芯国际25.35，跌6毫；盈富基金26.14，升3.6；信誉光学科技125.4，升1.3；港交所378.4，升2蚊；吉利汽车15.24，跌2.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7，瑞士法郎8.499，澳元5.559，加元5.885，新西兰元5.065，欧元9.143。

早晨，早晨。嗱，呢个 weekend 我谂其中一单咧，即系大家都讨论好多嘅新闻啊。 系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简称全民检测。 嗱，我又想咁讲，你冇得叫做全民检测噶， 因为未必系全民啦，系咪啊？ 因为未必系主嗱，因为咧，我点解要佢嗱？首先，其实可以开个题就问下，喂，两位拍档啊，有冇兴趣啊？即系喂，而家有得俾你咁样去检测咯，大家咧对于呢个疫情都担心噶嘛，系咪？我哋开头成日都叫佢做全民检测噶嘛，系咪？但系其实呢两日佢哋个名字就叫做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啦，因为已经讲咗有一啲人咧系应该唔会检测噶。唔 系你知唔知咩叫全民检测啊？ 即系 传说传说中咧，听闻咧会有检测。 唔系噶，而家政府真系叫全民嘅，意思系话全香港市民都有得嘅机会去做呢个检测啊嘛，仲要系免费啊！ 肯定，我又有啲唔肯定话嗱，因为咧嗱，理应就系全民检测噶吓，不过琴日咧就系呢个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咧罗志光咧就话咧，如果要安排全香港咧超过60,000嘅安老院舍嘅院友进行普及检测咧，系属于非常庞大嘅工程，所以咧暂时应该就唔会去到呢啲安老院舍为佢哋去检测。 嗰啲其实系最需要的， 咪系咯， 真系好笑喎！真系 咩多个群组喺嗰度爆发咗啊？系咪先呢啲安老院舍？ 佢哋都要睇下嗰个风险噶嘛？嗱，即系咁样，嗰个普及全民检测，佢可能有个括弧嘅，暂时安老院舍院友等等先，唔系话可能唔检测佢嘅，应该唔会嘅，只不过可能稍后先咯。 嗱，佢又冇讲到会唔会系后啲定系乜嘢？因为其实大家咧，即系讲真，如果真系要全民去做检测嘅话咧，其实都系为大家好嘅，想即系截断嗰个传播链啊，有啲隐形患者我哋揾咗出嚟系好嘅。但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包括有啲嘅立法会嘅议员咧，就会话啦：喂，但系其实嗰啲安老院舍嘅员工啊、院友啊，绝对系属于高危群组嚟嘅，因为我哋都真系见唔少出现咗啦，系咪？ 系啊。 当佢哋讲到咧，如果要去到，因为佢哋明白啊，安老院舍嘅长者个身体状况咧，又或者而家佢哋有啲限聚令啊，各方面嘅规定咧，佢哋好难外出嘅。 嗯。 如果要同佢哋做检测嘅话咧，可能要需要安排佢哋去到医院嘅负气压房间，再为佢哋检查。咁嗰个工程咧就系非常之庞大。 嗯。 所以当局系暂时冇计划为安老院的长者院友咧进行呢个普及检测嘅，为数都60,000人噶。 系啊，真系唔。 其实60,000人咧，我听过啲医生讲咧，唔系啊，你人数其实咧唔系多到咧一个不堪负荷啊，反而咧其实系更加具体。喂，你全民检测之前系讲过话唔知几百万啊嘛，500,000啊嘛，希望做到。 系啊， 500,000佢都觉得得，佢仲要话我都认个大海捞针啊，60,000佢唔做。 唔系啊，问题系嗰、那个 具体反而唔做。 因为个系咪觉得即系佢哋即系？ 因为你知唔知嗰啲？ 唔同佢做啊，因为咧佢哋要带佢哋出院，即系出个安老院舍，跟住再去医院去，或者去再去负压病房，可能即系呢啲。 其实唔系嘅，佢哋都话点解你唔可以入去嗰个安老院里边咧？佢采样啫嘛，因为其实嗱，我哋要留意一下咧，佢系有实际嘅需求噶。因为佢话咧，试过有啲院友咧系出咗院，咁佢又可能佢翻咗屋企咗几日啊，或者去做检查，因为佢哋要做身体检查噶嘛，都唔系只安老院做晒噶嘛。佢哋跟住会翻院舍度继续住啊嘛。咁佢话咧 就方便行动嗰啲就 O K 咯。 就试过咧，就因为咁样咧，惊佢哋带咗病毒翻院舍啊。咁所以佢先至咧更加高危咧，就话喂，可唔可以咧长者特别喺呢啲护老院嗰啲咧， 系 应该定期都要做呢啲，你出咗去又翻翻嚟嘅，咪都要检验下咧咁样。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见到咧有 但佢冇咯，而家系啊， 都讲到咧就系咧有一啲嘅老人家，就算我哋喺街度见到啦，边啲个口罩戴得唔系最合规格嘅，个鼻窿突咗出嚟嘅。或者嗰个口生咗一个下巴度，或者系条颈度嘅，其实长者真系相对地比较多噶，亦都有一啲报道咧就讲到咧，有啲老人家喺安老院入边，佢哋冇戴好口罩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呢啲安老院舍咧成为啊嗰啲温床啊群组爆发嘅高危嘅地方。但系佢哋唔做嘅话，其实我都真系有啲拗头，其实。 佢哋年齡亦都係屬於高危嘅一族啦，係咪先？ 係啊， 真係點解咧？唔明嘅。 我又真係唔明啊！即係有原來有傳聞，不過就冇即係呢一啲即係年老市民咯。佢哋明明係資深市民嚟噶嘛，傳聞都我入去份噶。 應該係佢哋叫行先係嘛？即係檢測佢先，因為佢哋都係屬高危啊嘛，叫做。 嗰啲直情高危啦， 係啦。咁啊，唔係， 所以好搞笑㗎。有時你見到佢，我覺得第二個搞笑係咩咧？有咩人手去負責咧？佢就話啦。选举事务处话，原本负责选举嘅人手会协助全民检测嘅工作， 但会唔会系帮手做一啲文职啊、宣传啊、安排嘅工作啊？ 我就系唔明咯，即系话点解咧？嗰啲人手可以做全民检测，但系就唔可以做立法会选举？大家都系排队啦，大家都系出嚟验啦，大家都系要喺度轮。 想帮500万人验，不过佢个日子就分散啲咯。 系咯， 我哋讲紧可能有一半人嚟即系参与选举去投票，可能讲紧200几万咁样。 系 做到500万分一个礼拜，分两个礼拜做，人头其实都多噶喎吓。 冇啊， 唔系咁都要分散投资好过一日嘅，咁系有分别噶又。 一日就做唔晒嘅咁样。 咁都系咯， 商场买嘢嘅人都好多噶， 嗰度未过100万嘅， 排队俾钱嘅人都好多噶，真系系咯。 但系大家可能就有个担心啦，因为琴日咧阿陈局长啊，陈肇始局长咧都有讲到啊，如果呢个隐形传播链 系 揾佢出嚟，因为如果咩佢哋继续喺呢个社区度广泛存在嘅话咧，各个嘅社交距离措施可能就冇办法大幅宽减咁样啦。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家要即刻有好多担心咯，因为嗱又嚟到礼拜一啦嘛，啊，即系之前咧就是、通常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宣布啦。究竟而家嗰啲限聚令啊、两人又好啊、嗰啲酒吧食肆佢哋嘅安排系点啊？各嗰12类嘅唔同嘅处所系点啊？应该又系时候要安排咧，就系、是、话会唔会又extend 到一个礼拜啊？抑或系咦有得皇恩浩荡咧？咁啊，大家又觉得啊？大家有冇機會可以放寬少少啊？嗱，喺呢個時候， 其實咧討論到今時今日咧，都係講緊咧同樣一個問題、就是，就係究竟咧你應該喺邊啲地方咧做得好嚴啦，邊啲地方咧你先至可以有得放鬆啦。咁啊，到而家咧都係嗰樣嘢嚟嘅。我哋喺自己屋企裏邊咧。好嚴，好嚴， 系， 因為佢而家要求你，譬如話限聚啊、戴口罩啊、唔可以埋台食飯嗰啲，全部都係喺屋企好嚴啊嘛。嗱，你可以想象下，呢個就我哋自己屋企啦。咁咧，而家個規矩咧就係話，你喺睡房咧就係只一個人打機嘅啫，唔準同你家姐喺度傾偈啊。咁啊，食飯咧又要戴口罩啊，去廁所咧要閂門啊。總之做足曬呢啲好嚴格嘅措施嘅，嚴到一個地步咧，就而家甚至乎就話咧，喂，阿仔阿女。每隔7日咧，可能14日都要做一次检查先得嘅，咁啊你好安心啦。但最惨系咩咧？就阿爸，你会唔会闩门啊？成日啲有啲阿叔唔识嗰啲咧，走入嚟我哋屋企度咧，打个白鸽转啊，借厕所屙尿啊，哦咁啊唔得，嗰啲又唔闩得道门噶，咁阿叔过嚟借厕所都要俾佢屙噶，吓 呢人道嚟噶嘛？佢急唔俾佢去啊？ 系啦，但佢急啊，佢屙完尿之后，我又要再洗多次个厕所，咁系啊，嗱，佢污糟你咪戴口罩咯。喂，大佬，而家个比喻，系咁样。我哋而家仲系咧，即系我哋依然都系对外咧，即系自由流通开放制嘅。 唔系，咁人哋嗰啲都有晒话健康申报噶嘛。 嗱，我成日都举隔篱台湾做例子，台湾大家都明嘅。你如果唔系同佢有啲乜嘢，譬如你唔系台胞啊，你唔系话系有台湾嘅居留权啊，你系冇得入台湾嘅。就算你话佢其实而家入台湾咧，就算你有嗰啲居留权嗰啲咧，即系你话台籍人士咧。你都要去嗰度等14日嘅，咁但系代唔代表就喂咁？不如你都开放俾我哋呢啲香港普通游客，我去嗰度踎14日，你俾我入境去玩得唔得 ？Sorry， 冇嘅。喂，我有埋核酸检测证明我健康嘅，都唔要。对唔住，总之佢而家个关咧闭到咁紧要嘅，咁最大分别系咩咧？就系佢哋里边可以唔使戴口罩咯，因为佢个关严到咧，佢哋咪可以照样可以玩啊，佢哋照开学。佢哋一裏邊咧就好安全，因為外邊咧把關好嚴。我哋就調翻轉咧，所以呢個就難度。哇！我哋焗死咁滯啊！但係出邊啊，琴日又有唔知之前話有個印度航機嚟到香港，又發現佢哋原來機上面啲人又有感染，又要送咗入去即係檢疫咁樣。咁你咪就係呢個位，你就覺得。咁點算咧？ 唔係，即係大家做話唔同啫。咁我哋開放一個地方， 我哋外邊開放，但係裏邊咪要係咁收埋，好辛苦咯，真係。 因為開放咗俾人俾外來人啊嘛，所以我哋咪要嚴謹咯。其實啱數嘅噃。 真係，我哋真係犧牲好大啊！如果咁樣。 係啊，即係我哋包容性大， 我哋真 係 好偉大啊！ 所以咧，我見到你都有啲嘅專家，即係一個問題嚟嘅。嗱，講真，嗰個普及檢測咧，始終未做，嗰個成效有幾高，揾到幾多隱形患者未知道嘅，但都會有呢個擔心。 心咧，就係一個關口咧，如果係繼續開放嘅話，就算500万人啦，或者更加多啊，做咗呢一個嘅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嘅話，係咪就真係可以揾到所有嘅傳播者？又或者嗰個傳播鏈咧會斷得曬咧？呢、這個都好似仲係一個問號咁咯。 嗱，同埋咧呢個如果好現實嘅，點解咧？有啲專家咧，佢都會保留咧，對呢個全民檢測咧，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唔係測咗咧，就話我咁你翻屋企啦，你安心。佢唔係純粹咁、 嗯。 如果你話咧，佢檢查完，只係令到你個人安心啲，但係你繼續有好多唔同嘅防疫咧，咁、嗯、其實係冇乜所謂嘅，你咪做啫嘛。但係最慘就係咩咧？你聽得出佢嘅口氣咧，似乎就係話做咗之後咧，先有機會放寬。咁咧，專家就話咧、嗯，其實兩者冇乜關係嘅。譬如你而家咧，我譬如我哋直播室得我同阿田加埋阿祖哥咁先算啦。我哋三個都安全啦。咁代唔代表就話耶、嗯 yeah, 三個安全除罩啦？咁樣聽日翻工咧都可以除罩。 對唔住，一定唔係啦。佢 又唔得嘅，點解咧？今日呢一分鐘，譬如而家11:25安全。咁我出咗去食個飯，打個白鴿轉，可能我中咗招咧。但我个检测我唔会， 我估我哋香港人唔会，就算你做咗个检测，知道自己冇问题嘅话，亦都其实暗砍知道好难每一个都捉得晒噶嘛，即系嗰啲病菌啊、病毒啊。我估就算我检测完之后，我唔会够胆除罩周围走噶，其实。 但佢话会放宽啊嘛， 唔系可能啫，睇数字啊嘛。 嗱， 你 系 未必除罩噶。 唔系啊，你放宽，冇话除罩，但你放宽限聚令，即系你嗱，而家大家要求最多嘅就话。晚市开翻啊嘛， 希望可以吞迟少少啦，唔好话六点啦。 系咯， 咁 即系话呢几个位咧就系最容易，大家就希望可以放宽，但系亦都系嗰啲卫生专家就话，喂，好惊嗰啲位咧又再中招。 啱啊， 即系如果大家都觉得咁我冇事啦，又可以自由出入啦，又可以喺嗰度你食饭要除罩噶嘛。 唔系，嗰啲专家系我今日听风烟节目嘅时候咧，都系咁讲话，其实你而家呢一刻你早咗去检测。你 系 阴性冇事， 系咯， 唔难保你真系学你话斋，出咗去一转之后你冇事，佢话七日先嘅就好似 系啊，所以而家即系点解而家大家好担心咧？就系佢惊佢做完呢个检测之后咧，真系好似阿陈局长话斋，咁我哋可以放宽啦。咁、 okay, 你放宽咗，咁、我哋咪可能。你出面又繼續放寬喎，個關都係繼續寬噶嘛，咁、會唔會我哋好 有嚟轉機添？係 啊，咁所以會唔會我哋咧放寬咗一排之後，無端端大家嚟時佢又反彈，咁點算咧？係 啊， 係啊， 所以真係咧，我希望嗰啲即係要因為我嗰日咧，我琴日啫，就琴日啫，又捉咗嗰個吸煙嗰個叔叔， 你又捉 我 同佢咁 friend 嘅， 又 係 佢啊，因為 做 part time 啦，又同一個人啊，直情 又係同一個叔叔啊， 唔 係 喎，情緣嚟喎呢段係 情咩緣啊？真係我懲罰。佢啊，真 系系啦，你有个缘分去惩罚佢。 我谂咧谂嘅啊，又系你真系唔改嘅喎，咁样佢今次 佢等你啊，佢每一日都等紧啊。 佢惊佢冇揸住嗰支烟啊，你认佢唔走、啊。 冇错啦，佢系嗰啲咧红玫瑰做标记嗰啲咧，啊个肥妹仔点解今日仲嚟捉我嘅咧？哇！佢闹我个样啊，我谂起都开心啊！佢唔指责我， 冇俾人闹过啊！ 系啦，可能冇俾人闹过啊！唔系，同埋喺佢嘅角度咧，佢系关心我啊！我好耐冇试过有个肥妹仔咧咁关心我啊！哎呀，我要等佢啊！ 你 咧 见到佢眼神咧，佢心谂又系你啊！ 系 啊，当时做咩？佢又唔出声嘅，佢又唔出声话。 佢爱在心里口难开啊！ 真系心谂佢关你咩事啊？咁样。 咁你又同佢讲咩？ 咁我跟住话，叔叔又系我赞助佢， 又系你啊，陈生。 喂，咁啱啊！ 又系你啊！我系桂花田啊！又系我啊！咁啊，跟住一句系， 我想话，我话你唔好再吸烟，我话点解又系咁样？我话你，我话你好多钱咩？我罚5000，即系禁区，即系意思话。 你问埋佢，你好多钱啊？ 我话 佢个心里边又谂第二样嘢啦。佢今日开始问我家底啦，佢谂住同我有进一步嘅接触啦。哎呀，我下次我要同佢讲咧，其实我喺深圳有两层楼嘅， 因为我琴日唔敢翻工啊嘛。咁跟住咧，我就话、 有冇交过电话？ 要罚5000，话另外政府又会罚你2000-7000噶啦，咁样跟住咧，佢又喺度私。 佢话我大把钱。 跟住私然咧，跟住咧望咗我两眼，唉，咁啊好啦，吸埋个，因为佢剩翻少少啊，佢吸埋咧，掉咧落去嗰个花槽度，我跟住咪再闹佢咯，阿叔啊， 又加钱啊，阿叔， 跟住 话 花槽唔可以咁样掉嘅，你有冇功德噶咁样？我喺度谂紧咧，如果我再见到我，你信唔信我今日我影你噶啦？咁样 唔好啦，呢啲全部对佢嚟讲。 其实阿叔都攞咗一部电话影我啊，姐姐，不如我哋自拍啦。 系啊，不如我哋 selfie 啦，真系。哎呀， 唔好咁啦。 咦，睇嚟你继上次同外籍同事携手买早餐之后，你又同叔叔 乐富阿叔啊， 乐富阿叔花槽里边一支烟做标记，真系啊。 一支时间啊嘛。 一支时间，哎呀，阿华真系好危险啊！我想话。 好嬲啊，所以唔该。

控方传召事主 X 的同事 Y 作供。Y 在庭上表示，事发当日他下午三点在黎智英的寓所外值班，同日傍晚到铜锣湾维园会合 X。冇几耐之后，现场的参加者陆续散去，包括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期间，李柱铭接受采访，由 Y 拍摄。Y 指出，当时突然听到距离自己大约两米的黎智英大声讲嘢，于是转身改拍黎智英，话对方的讲嘢内容似是粗口，但已经唔记得咗确实的字眼。话形容黎智英当时表现比较激动和愤怒，之后黎智英离开，他亦都停止拍摄，但黎智英之后曾经两度转身闹 X。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高危群组的循环检测工作相对全民检测工作的防疫效果更加大，应该更快推行。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而家三管齐下，分别进行全民检测、高危群组检测和为有病征人士检测。他认为从科学角度计算，全民检测的效果难以预计。政府估算高峰期的时候，社区有1500个隐形患者，但到9月初隐形患者的数目会随着疫情回落。假设即使全港有300万人参与检测，估计可能只能够找出几十名的无症状感染者。他亦都是担心涉及的假阳性结果需要复核的时候，会加重卫生署检测工作的负担。何柏良又说自己感染风险低，不会参与普及检测计划。政府专家顾问之一、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今次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如果多人参与会有作用。现时已经有几千医护和过百个的场地，检测资源上以往香港做不到，有关的支援不会是永久，市民不应该浪费机会。他又说自己亦都会参与今次的检测。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之前他并非反对计划，只是认为全民检测要配合居家令才会有最好的效果，但香港难以做到。被问到计划是不是会有人群聚集风险，他说现在可以网上预约，过百个的场地亦都能够减少人群聚集。他认为现时疫情仍然未受控，计划要多人参与才好，如果仍然有人在社区游走，就仍然会有来历不明的个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个首相任期至今执政达到2799日，令他成为历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打破外叔公已故前首相佐藤荣作执政2798日的纪录。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26日展开第二个首相任期，连同2006至2007年持续大约一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至今总共执政3165日。他作为执政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在明年9月底届满，目前面对的挑战包括振兴日本经济，在明年主办原本在今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以及防控新型冠状病毒，避免疫情扩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0点，升376点，总成交金额6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升1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7.5升19.5，美团点评245.8升6毫，阿里巴巴261.2升8.4，友邦保险78.25升3.2，小米集团18.46升3毫，中芯国际25.4跌5.5，

播到人妻信息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到人妻信息开始。 在香港地呢，啲人成日都会话讲钱就伤感情啦。其实钱呢个字呢，喺情侣之间呢真係一个禁忌嚟嘅。有啲人就会选择避而不谈，虽然讲钱呢本身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㗎啦。但其实如果处理得好嘅话，男女双方嘅感情反而可以升华㗎喎。但係如果你嘅另外一半误会自己是有钱而同你在一起，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永恒的女主角范哇就有这个经验了。 嗯，帮阿 B 呢烫好晒啲衫啦，拿入佢间房先。咦，个电脑 mon 未熄喎。你知啦，电脑 mon 未熄，我好难喺个口里边咧用演技表达出嚟噶嘛，唯有讲俾你听啦。个电脑 mon 冇熄，咁冇手尾噶，等我帮佢揿一揿先。咦，原来呢个系阿 B 嘅股票 account 嚟噶。哎呀，望下先，望下先。哇，呢只咪就系最近股坛专家阿豪叔吹捧嗰只新嘅能源股咯，我睇下佢赚定蚀先。哎呀，一个零，两个零，个十八，千万，十万八，哇 ！What？ 佢赚咗200万！ 隔咗冇几耐，范帅嘅同居男朋友因为 O T 啊，未翻到屋企，范帅就决定打俾佢啦。喂，范叔伯，范叔伯 B B 啊，你揾我啊，做咩啊？做咩今日对我咁好嘅？ 哎呀，男朋友 B B 啊，我呢，我煲咗你最中意饮嘅赤小豆粉葛猪骨汤，仲煮埋饭呢，等你翻嚟嘅，浇定水，等你冲凉啊！你高兴唔高兴啊？你 我高兴啫，只不过平时你呢啲嘢冚唪唥你都唔做嘅，煲汤啊，真系哇，系咁劲啊你！ 唔好咁讲啦，搞到我轻咗机啊！因为呢我哋今日新居入伙啊，我谂住咧煲翻碗头啖汤嚟俾你饮啊，仲特登咧入嚟呢间房。 乜你仲有头啖汤嘅咩乜？ 呀，今晚嘅头啖汤咯，系啊。 你 饮唔饮啫？ 你 饮唔饮啫？ 啦，喂，但我要问嘅，点解你做咩突然之间变咗24孝女友咁嘅？ 哦，你想饮24味都得噶，今日你大晒噶，咩都得嘅，改变系从来唔需要理由噶。 喂，咪住先。大件事，我间房个电脑未熄啊，唔通范叔对我咁好，系因为我自己嗰部电脑嗰个模拟仓赚咗钱有关？啊，范叔啊，你突然之间对我咁好咧，我觉得好似有啲怪怪地咁啊！ 哎呀，咩事啊？ 哎，好啦，大家有啲乜嘢开心劲成攞出嚟讲，你唔好扮唔知啦。 讲啦， 你咪睇到我部电脑嗰个模拟仓赚咗钱，所以先至对我咁样180度转变啊！啲态度。 哎呀，我哋都唔细噶啦，都冇暗仓啦，你有咩仓啫？咩模拟仓啫？ 唔系啊，你系咪有睇到我电脑嗰个模拟仓啊？吓、啊，模拟仓啊，系俾我呢啲咧想学买卖股票，但又怕蚀到出晒血嗰啲咧初哥用噶咋，所以喺呢个模拟平台嚟噶咋，模拟噶咋，我系用嗰啲虚拟货币嚟练习下嗰啲投资嘅技巧，熟悉下嗰啲市场嘅操作啊，所以成件事模拟系假嘅，你知唔知啊？你唔好以为我赚咗200万啊！ 等等先，等等先，你嘅意思即系话我同你一齐系纯粹为咗钱啊？ 咩啊嗱？我本身唔系咁谂嘅，但系你系咪有睇到我赚咗嗰个模拟仓嘅200万，所以你今日先至对我咁好啊？咁人有怀疑嘅心态都好正常啫。 你上个礼拜冇删电脑，你系模拟仓井空啊！ 我都见到有几套啦。我有冇为你算账啊？ 我同你一齐睇嘅，你唔记得咗咩？ 你 话 你叫我扮苍井空啊？你叫我模拟苍井空俾你睇啊？ 咁咪系咯，你都开心噶嗰日。 你又似你个死佬，原来你想试我，唔同你嘈住。哎呀，我又轻机啦。原来部电脑成日轻机噶，我唔理你啊！我话俾你听，一阵间我好姊妹 Rosalind 就会上嚟，我晏啲等你翻嚟，我再同你嘈过系咁啦。 Hi Fasra,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终于有层楼可以新居入伙，少少意思啦。呢份礼物咧系我特登送俾你哋噶。 多谢你啊 ，Rosalind， 多谢你份礼物啊。不过我冇心情啊，我想有啱嘅人同我分享啊。 吓，做咩事啊？你今日唔系大喜日子咩？你个男友咧？ 唔好提个衰佬啦。 咩衰佬啊？做咩无端嬲爆爆咁嘅样？咩事？边个激亲你啊？个衰佬激亲你啲乜嘢啊 ？François 系。 你要帮我，唔系我系帮我系范叔啊 ，Rosalind， 你要帮我听下你啊？ 咩理你可以拗唔掂啊？今次你嘅男友做咩啊？咩事嘈交啊？你讲嚟听下啦。 我个男朋友啊，佢以为我啊贪佢啲钱先同佢一齐啊？你话有冇可能啊？ 我真系 what happened？ 你有冇搞错啊？你会贪佢啲钱？喂，你男朋友咩事干啊？佢同你一齐系佢执到啊？咩贪佢啲钱啫？佢自己又唔搵份正职吓，净系外炒散，同埋一日都喺度望住个 mon 咁啊，望住咁嘅电脑咧，喺度买股票咁样，投资埋嗰啲仙股啊，真系蚀死佢啊！真系，我嗰排啊仲倾起嗰啲咩瞓晒身落去系咪嗰啲咁样啊？ 咪就系咯， 咩事啊佢？ 佢啊之前话见到有啲 KOL 啊， 关佢咩事？ 炒嗰啲玩具咧，炒到好多钱，但又卖唔出货、啊。唉，结果啲玩具而家我屋企，我话俾你听啦，我有五个 Iron Man 啦、 啊， 有七个 Spider Man 啦，同埋六个 Batman 咧、 啊， well, 全部都宅住晒喺度啊！ 冇办法啦，佢哋宅上宅成堆喺度，唔紧要，我得闲高价同你买去。哎呀，真系见你好钱杯，我先咁样做嘅就真系啊！我仲记得啊，你个死佬真系啊，早排啊，佢啊信过话佢炒窿嗰啲生果手机，生果手机。认真啊，你有冇同佢计较过啊 ？François， 我真系等你唔抵啊！唉，你咁有条件，一早啊应该同啲公子哥儿一齐咧，做咩爱佢爱佢啲乜嘢啫？ 借个膊头我喊啦！ 系、哎、啊，好啦，借埋钱俾你仲得啊！ 见到啦，钱同埋信任呢两个字喺情侣之间咧，真系好容易产生一啲嘅嗌交情况嘅。爱情专家就咁建议嘅，嗱，如果双方面喺金钱上面唔能够建立到互信，其实佢哋其他方面都好难建立到信任噶。听首歌翻嚟，我哋就讲下钱同埋信任啊，喺情侣之间究竟点样攞个平衡啦。 灵魂能换被爱的幸运，钱有时买得到快乐，但却买不到爱人。穷极亦有些有人围住在我的附近，不见人下的不自知，难道又会更开心？ 钱， 真系讨厌， 好讨厌啊！听听点解唱到咁 样？我戴住个 headphone 嚟做节目，冇谂过喺呢个时候突然之间阿 Sa 或者阿娇会变样嘅异形突弹咗出嚟喺个肚度。 你系咪觉得啱啱好头先咧系无缝交接？ 我都觉得系。 佢一边唱紧喜爱的说喜爱，跟住我就马上接。 唔好唱，我隔夜饭都呕埋出嚟。头先嗰下话俾你知，多谢晒你啊！ 我觉得佢有进步。 我 觉得佢有进步。唔 系我timing。我 timing 系一流啊！ 啱啊啱啊！ 我 终于揾准个时间。 因为点解啊 ？timing 好重要嘅，买卖股票又系，谈恋爱又系，及唔及到个模拟仓井空都系。即系呢单新闻咧，其实佢就网上就一个讨论咧。其实你觉得嗰个？你觉得个可信性有几大呢？ 我觉得都高噶。 点解？ 你先话可信性系佢无疑赚咗200蚊啊？定系嗰个女人因为佢 200万 啊嘛？咪200万咯。 系啊， 两样都系嗱。 个女人因为见到200万， 只不过好简单咁样讲。我问阿田同豪仔，你哋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如果你哋发现阿华或者 Vinny 佢中咗六合彩，佢有同你讲嘅，可能只不过咧系虽然而家我哋冇得买六合彩，讲起大家嗰条伤心事嚟啦，系 发财之路， 可能只不过系中。你当系中咗10000蚊咁样啦，你嗰日会唔会对佢态度好咗啊？ 唔会咯， 真系唔会。 唔会啊！ 喂，老婆嗱，老婆， 我不嬲对佢态度都唔差噶嘛。 哇！你睇呢啲说话大话到嗰个地步，真系 不嬲都唔差嘛。 我会啊， 唔会噶，佢都唔会噶。你知唔知我就算话俾佢听咧，喂，老婆，譬如当我咧，我今日咧做咗个 show 啊，执咗几多钱啊，咁样咧，佢就话，我好啊，咪快啲翻嚟啦，冇嘢噶，零啊。如果我翻到嚟嘅时候，我唔抌垃圾包，都系冇饭食嘅。佢唔会因为咁样， 或者你赚咗个 show 10万蚊啊？ 冷静啲，但如果你同你老婆讲系话，老婆，我今日做咗个 show 翻嚟，赚咗200万啊， 跟住佢就会即刻望下我，你有冇事啊？你做你唔系你做咗啲咩？你做咗啲咩会赚到200万？ 你卖身啊？咁 即系因为嗰件事咧，唔系净系讲紧佢贪钱啊，只不过呢个系一个大嘅数目，系一个喜讯嚟噶嘛。就算唔好话200万、10000蚊都好啦，大家系会开心咗噶，即系大家好似大家一齐有多咗钱啊，嗰样嘢啊，今个月唔使咁愁啦，所以开心咗，大家和谐咗，系好合理， 所以 一定系贪钱咯。 同埋即系唔系话因为嗰200万而去 未必一定有 机会，系咪咁叫做？ 系但如果你根据佢个剧情同埋单新闻咧，佢系话平时佢对佢冇咁好死噶，佢话个女朋友见到佢呢一个所谓无疑多咗200万，突然间咧就哇！即系摇晒尾咁样咧，口水都流埋，我又觉得 片认咗佢会噶， 太夸张喎真系。 我系会嘅， 你会啊？ 因为都要等佢高兴噶嘛。 哇！你呢个字用得好好啊，等佢高兴。 咁我系佢隔篱一个，我梗系等佢高兴啦，系咪？ 即系两字点啊？雨有荣焉啊，雨露均沾啊。 咁希望啊， 见面分一份， 都记得我系佢隔篱一个啊。 哎呀，阴公啊，真系。 咁你唔系做翻啲嘢俾佢留意住嘅时候，都好似平时咁样，好似阿 Vinny 对阿豪仔咁样咁啊。死得啦！ 阿祖你会嘅咩？ 我估我会开心咯。 你会开心 就 咁噶啦。 系咯。 但系唔系谂住我要偷定嘅嗰样。喂，但系好尴尬，就算我开心，我都笑多咗啦。佢已经可以谂，你 系 咪谋住我啲钱 啊？ 咁 我又系啊，我又唔会喎，真系。 嗱，我问下大家，即系嗱，呢个就系讲紧网上佢嗰个人就系网上投资啫，即系虚拟嘅假嘅。但系现实生活。你大家都应该有投资噶啦，你 系 投资系分开定共同啊？ 分开 都系即系分开住。 系啊，即系譬如啦，你买 A、B、C 股票咁啊，你自己买啦。我就中意夹月饼，我咪买夹月饼咯。 即系冇拗叫嘅，从来喺呢个方面，即系你有你，你有你事， 我有我输，佢有佢事咯。系啊，你讲得啱啊，系啊，系咯。佢有 事啊，你哋好有默契啊。 系啊系啊，佢有阵时仲会话我啱啱最近买咗边只股票咧，跟住佢话 佢话你听嘅，佢阿 Vinny 佢话俾我听嘅，跟住佢就话升咗好多啊咁样，跟住佢话放唔放我唔识噶，我话你自己谂下啦，跟住。第二日佢就垂头丧气，系咁跌啊！我唔要啦，都系你嘅。 系咪真系咧？啲钱喺人即系唔系自己嘅咧？系相对地冇咁紧张，因为我见阿豪仔有时咧，每一日我哋听个财经消息嘅时候，哇哇 好紧张啊！即刻哇 系啊系啦 系 啦，因为呢个你有买到噶嘛？其中佢讲嗰一个股份，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 投資咧金錢呢啲咧，真係唔好撈埋一齊嚟玩嘅。 即係你唔好用共同嘅錢。 唔係，你邊有共識嘅啫？譬如你話喂，我真係想買 A 呢只股票，咁可能你老公話唔係，我中意 B， 咁你冇得呢啲冇得投票噶嘛？你自己嘅你自己嘅心水嚟噶嘛？喜好最慘係咩咧？你哋兩個如果都買咗同一隻股票，當大家都好中意，話港台呢只股票正到爆啊，升到100蚊，放唔放咧？可能一个胆细啲咧就话放啦，不如你放啦。另一个胆大包天三点式着出街唔怕人望嗰啲咧，佢话喂起码都三点进路啦，300蚊先放啦，咁啊点算啊？所以呢啲冇得调和噶喎，呢个 系。咁即系所以从来你哋喺股票上面嘅头先冇闹交嘅， 冇乜闹交。 佢输到贴地啦，都你都冇任何，因为都系佢嘅钱， 都系佢嘅钱啫。 咁你输到贴地嘅时候，老婆有冇喺度咩咧？ 冇，佢都唔识。系咯，冇、 oh, okay, 所谓噶。 O K， 系咯。 阿早早咧，听闻 好明显咧，呢个女子词咧，佢系觉得我哋头先啲经验咧好宝贵啊，佢唔系咁啦。 系啊，我肯定唔一样啦，同佢嗱，我同阿豪仔嗰个投资状况唔一样嘅。其实咧，如果而家我隔篱嗰个走佬嘅话咧，我就死得噶啦， 一无所有噶啦，因为 佢系负责佢嘅工作系同投资有关噶嘛， 系咯系咯， 所以咧。佢係負責將我嘅錢攞去投資嘅， 好彩咋？ 咩啊咩好彩啊！佢仲話如果隔離嗰個走咗佬，佢乜嘢冇喎？咩好彩啊？ 到噶嘛佢？ 係啦，喂！但係有趣嘅地方係，我覺得咧，因為嗰一樣嘢我自己唔係最熟啊，咁我交託俾我隔離嗰個，咁即係你信任嘅人啦。 冇錯， 咁佢又熟呢一樣嘢，我咧係就會選擇咗唔問。你帮我做咗啲乜嘢买卖，或者你自己本身做咗啲乜嘢买卖，究竟嗰样嘢系赚定系蚀定系乜嘢？因为永远我自己个心态觉得咧，投资除非你系嗰啲咩短炒啊，我今日九点买十点放嗰啲咧，但系唔系啊嘛，即系讲紧当系储蓄咁样嘅啫嘛，即系一件长线嘅投资，今日嘅蚀同赚其实系 nothing 嚟嘅。我有呢个心态嘅话咧，我哋都唔会刻意去讨论咪今日赚咗几多蚀咗几多各样嘢咁样咧。咁我觉得咧系。唔会点样令到大家有机会嗌交嘅咁？ 唔系因为你即系将所有嘢俾晒隔篱嗰个、 啊， 所以你讲啲咩？ 你系咪你冇失望啊？唔系你系咪同我哋讲倾完偈之后你好失望、啊？ 真系好唔同、啊。 哎呀，你完全觉得我哋两个好似出家人咁样咧，又不食人间烟火啦，又唔动气啦，又冇争拗啦， 咁咪 OK 咯？ 哎呀，咁你点噶？ 冇啊，我。甘愿接受啫嘛，系咪先？你因为你自己选择， 你系咪捆绑式投资噶？ 又。即 你系咪糖痴豆投资啊？ 睇你做咗几十秒有咩形容词？ 佢梗系捆绑式啦，佢嘅人生啊就捆绑咗喺阿华度， 冇错啦， 投资晒喺阿华度噶啦已经。 所以我哋成日赞你嘅，你又好啦，共同进退，就同甘共苦，永冇拗叫，系咪先？ 有选计 啊， 分金同味， 选手啦，佢咪一齐啦，系咪先？ 系啦，正所谓咩？两个金去为你付刀翻的人啊，真系啊，唔紧要啦，你开心咪得咯。 估计可能只能够找到几十名无症状感染者，他亦都担心涉及的假阳性结果需要复核的时候会加重卫生署检测工作的负担。何柏良又说自己感染风险低，不会参与普及检测计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朝早再到东京的庆应大学医院，是继上星期一之后再度前往这间医院。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否认安倍患病，表示他是跟进身体检查情况，但未有评论检查细节，只是表示安倍到访医院之后会返回工作岗位。日本传媒引述消息透露，65岁的安倍是接受慢性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安倍晋三第二个首相任期至今执政达到2799日，成为历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打破外叔公已故前首相佐藤荣作执政2798日的纪录。安倍在2012年12月26日展开第二个首相任期，连同2006至2007年持续大约一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至今总共执政3165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并逐渐增强，并是继续增强。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7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7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升1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7蚊，升19蚊；美团点评247.2，升2蚊；阿里巴巴262蚊，升9.2；友邦保险78.3，升3.25；小米集团18.32，升1.6；中芯国际25.3，跌6.5。盈富基金26.16，升3.8；信誉光学科技125.1，升1蚊；京东集团296.2，升8.6；港交所379蚊，升2.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94，澳元5.556，加元5.884，新西兰元5.061，欧元9.13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2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7,8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39美元，卖出1,93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啦，由于有道路事故，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转入去窝打老道啊，车辆不能够由希福道转入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在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黎业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井栏树九龙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是受爆水管影响，美田路去美林村方向近住积运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车公庙路啦转翻入去美田路噶，车辆不能够由车公庙路转入去美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细妹又开学了，你买咗新校服未啊？ 梗系买咗啦，我仲买咗两套，方便每日替换添啊！ 醒啊，校服每日都着，细菌好容易留低噶，所以记得日日都要洗。 家姐，咁你又买咗校服未啊？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黄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黄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今日唔好睇咯。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11啦吓，而家气温咧又升多差唔多咯，32度，气温相对湿度61%噶，继续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热辣辣庆住你噶吓。 OK， 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早晨、 ，Hello， 嗱，咁啊，即系我而家咧冚冚声啦，国内除咗即系要控制疫情之外咧，咁而家都话啦，阿习主席咧一句说话咧就话我哋要唔好浪费食物咁样，就衍生真系都几多嘢，几多嘢出现，因为真系其他嗰啲叫做食肆啊唔敢怠慢噶嘛，咁唔敢怠慢之余，又真系要落实一啲叫做条例啊、政策啊，咁样去真系要实践噶嘛，系咪？唔系斋讲唔做噶嘛。咁咧，咁喺河北啦，喺河南有一间酒店咧，咁佢就开始，我哋都要听领导人嘅说话，我哋真系唔要浪费嘅、嗯。其实佢唔浪费咧，都悭咗佢自己一啲成本噶嘛。 系，冇错。 系咪先？即系佢入货入少咗，系咪？ 系。 咁你估，即系呢间酒店有啲咩做法咧？系真系令到。哇，唔使啊嘛，咁样 嗱，佢哋而家有好多招嘅、哦，除咗之前系N 减一招啦， 系啦， 即系四个人就系准嗌三个人份啦，咁呢个一招啦，第二招就系跟住体重嚟嗌嘢食咯， 系啊，真系嗰个黐线，个个嚟诶，唔该磅磅重先咁， 系啊，即系如果咧我哋三个食嘢就得桂花田可以嗌到肥猪肉食咯，咁我哋瘦得滞咧，佢会觉得你瘦得滞，你唔食得多肉嘅。 我哋唔够斤两啊！ 系啊，好似唔够称啊！ 系咩要讲咁？唔系你瘦要可以食多啲， 唔系啊，调翻转，佢会觉得咧，你有咁多体重，你就会食到咁多热量嘅嘢咧，你就可以嗌譬如红烧肉啦。 咁我系咪好受欢迎咯？ 你好受欢迎，唔系你唔受欢迎喎、 啊？ 你去到咪嗌佢咁多肥嘢食咯？我哋去到就嗌嚿细嘅肉咯。 咁你咪可以食多啲咯。 我点会食多啲啊？ 咩啊？ 你唔明你唔明咩意思？哦，你话我哋两个夹埋食， 系咯？ 哦，咁你咁当然可以啦，你中意捞乱嚟食都得。但系佢话咧，如果你净系一个顾客，你系一个肥妹仔嘅，佢计完你体重咧，佢就觉得得、 哦， 你可以嗌，你可以嗌五斤肉或者红烧肉。但系如果阿祖去到话，我都想食红烧肉，对 唔 住，你唔够肥， 你 唔够重，系啊。 我仲见到佢哋有啲嗰啲电视节目咧，本身咪成日做嗰啲大胃王啊，食得好多啊，佢哋有。新嘅措施就系话咧， 唔准咯， 俾呢啲节目咧，因为浪费食物啊。 咁你招系咪回收肉啊？ 回收肉， 佢有回锅肉，而家新嘅招数回收肉咯。 得唔得？回收肉咧去边啊？ 有啊，讲咗啦嘛。嗰阵时串烧嗰啲烧烤串啊。佢话到明噶，譬如话咧，10蚊两串先算啦。佢话咧，不过咧，我哋有啲肉咧食唔晒嘅话咧，我哋会翻去再翻烤过。 哦，系啊，系啊。 再推出嚟再用过噶。系啊，有回收肉噶，劲过回锅肉咯，咪话咯。 你就讲过。 系咯、啊。 Okay, 好。 都唔系呢几招添。 河南呢间酒店系啦，佢啊真系要识食，唔好浪费咁样。咁咧即系佢负责人咧已经话咧。一切咁佢都讲咗话唔好浪费食物啊嘛，咁一切梗系用从呢个源头着手啦，咁样咁啊就系 源头着手， 咁即系食物咯，系、哦、啊，因为佢有一间酒店啊嘛，咁所以佢要招呼啲食客噶嘛，咁佢就话啦，负责人咧每一日第一时间翻工，佢都唔系睇啲乜嘢，睇有冇贼仔偷嘢啊剩啊，佢第一日咧佢好尽责地就第一时间去厨房嗰度巡查。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啦，系譬如咧，酒店里面咧，佢就话咧，即系而家多咗，即系佢话要真系斤斤计较啊！而家要，佢话咧，譬如今日夜晚或者晏昼咧，有几多台人客嚟订餐嘅时候咧， 就订翻咁多台嘅食物好啦。以前人唔会噶嘛，佢系乜嘢咧？即系订货部咧，佢系乜嘢都执啲噶嘛。因为个酒楼嗰个餐牌有咁多个餸，佢就要订翻咁多个食物噶嘛。 咁而家点样话？ 而家就系佢咪话有几多张台就订翻咁多个类似，可能佢会缩窄嗰个餐牌嘅范围咧。佢呢个佢冇咁详细讲嘅，就有几多张台佢就订几多食物先。呢、這个已经系第一步啦。 OK， 系啦。第二步咧，佢就话啦，真系会加派咧嗰啲人咧去巡查咧。監督住咧每個人嗰張台，即係譬如差唔多埋單啦，佢就會行去望一望你先，有冇浪費食物？係。咁樣咧，佢就話咧，如果有浪費食物咧，佢就會唔該你食曬佢先啦。如果唔係嘅話， 食啊！ 你 同我食咗佢。 你打包，唔係佢打包都得嘅。佢俾佢打包嗰日，但以前佢唔會噶嘛。 可以俾打包咩？ 係啊，可以俾打包。 如果可以俾打包，其實使乜限到 N 減一咧？真係個個食唔曬我都打包嘅咯。 佢系担心，即系如果你哋就算打包攞走嘅话咧，都唔代表你真系会善待嗰啲食剩嘅食物咧。 咁佢跟我翻屋企啦， 系咯， 系又真系啱啊！咁所以佢就话最好系监督住佢哋，有冇？总之又系希望佢可以而家可能剩翻两嚿鸡嘅， 系猜咯，猜咗佢， 真系要光盘噶嘛？佢哋话要， 我哋送俾啲侍应食得唔得？ 嗱。 侍应先生，我请你食啊！ 侍应一阵先到佢啊！ 好啦好啦， 咁好啦，去到嗱，譬如你即系你准备，不过可能你哋又唔系好知咧。当你准备送菜嘅时候咧，之前你都要切啊， 系咯， 要洗啊，要去譬如一棵菜， 我估到啦，如果你批萝卜唔系批苹果，咁咧如果你切嗰个皮咧连肉太多嘅，罚个厨师；如果咧你切西瓜。你又系切到咧皮肉唔分离嘅，或者食剩嗰啲，仲有啲 即系我白色嘅部分咧，仲有红色肉嘅， 系啦，又系罚你捧住个大西瓜跑翻屋企。 啊，你平时俾你老婆闹得 系啊，冇错啊，系啊，我都切咁厚肉嘅， 嘥晒啊！ 嗱，我想话真系有之而无不及， 越犀利。 譬如 我会话食完，譬如苹果啊嗰啲咧，其实可以连皮食嘅，唔可以切皮，就一。分一毫都唔会嘥啦。 就算你要切皮，保证皮肉分离多过两 mm， 总之攞条 M 根出嚟度啦，厚过块 M 根嘅嗰啲皮肉，当你浪费。 嗱，佢真系要切嘅。 O K， 咁啊，但系切乜嘢咧？ 切咩？ 譬如咧，系去酒店啊嘛，咁好多时啲人都会食鸡嘅， 食鸡。 咁如果你食鸡嘅时候会 鸡啰柚唔食。 鸡头唔系都要食啊 嘛， 鸡 pat pat， 鸡 pat pat 系猜嘅啲人， 嗱佢就要讲咩点样咧？ 哎呀， 佢就同个师傅讲：师傅，嗱你落手起要刀落，但系唔该你斩个鸡 pat pat 嘅时候，唔该真系斩问多啲啲，即系唔好话咁大忽肉冇咗啊！佢话因为阿鸡即系鸡 pat pat 可能即系嗱因人而异啊，你觉得个鸡 pat pat 咁样一寸咪即系佢嘅 pat pat， 定两寸啊咁样？佢要佢咧，佢话嗱，以前咧你哋咧手起刀落咧就好大嚿嘅，斩走咗鸡 pat pat 嘅，其实嗰度仲有肉噶嘛。 系， 佢就话啦，唔该师傅，你斩到问边好啦吓，唔好斩咁多肉系离去唔要嗰个鸡 pat pat 啦。 哦，原来去到呢个位， 即系要去到呢个位。 即系如果你斩出嚟鸡 pat pat 嗰个位， 系啦 系啦，即系如果佢可能斩多两寸同一寸之分， 系咯 有一寸肉噶啦嘛，叫做。 原来我哋咁刻苦嚟，要去到嗰个位咧。犀利喎！ 所以你话系咪迟啲有个工作就话唔该，头先你师傅咧即系将嗰啲送头送尾斩头斩尾嗰啲俾我 check 下先，睇下有冇浪费啊咁样。 我如果咁样咧，我建议去茶楼，去茶楼咧要多个检测员， 系咪啊？ 专门检测你选凤爪嘅干净程度。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人 你选到仲有好多肉喎。 有啲人真系选鸡翼啊，或者选凤爪嗰啲真系咧。系 选头选尾选鸡翼选凤爪，仲选唔到，未选晒，唔准走，唔准走。 我觉 得你呢啲咧都未够最极致啊！其实你谂下咧，即系你切啊鸡 pat pat 嗰嚿肉咧，都系争少少啫嘛。我见到喺内地咧，已经有一啲嘅网红啊，佢哋本身点解可以成为网红咧？就 系 佢哋直播食嘢， 系嗰啲嘢补爆噶嘛， 好多系啦咁样。佢哋有其中有网红咧，就因为有咗呢一个嘅新嘅措施推出咗，就叫大家咧唔好浪费。食物，但佢嗰个网红佢 sell 紧就系食嘢啊嘛，系咪先？好容易中招噶嘛，系咪？佢而家咧改咗嗰个方式啊， 佢食空氣啊！ 哦， 即係佢話扮嗱，我當係我而家食壽司嘅。 Airbrand 你睇下啦，我而家食咗個壽司落去啦，佢照樣做翻嗰啲五啊五啊，哇，好好味啊，哇，好夠咬口啊，夠飯好黏啊，定係點樣？佢就照樣令到佢嗰個網台咧可以繼續營運，但係就連食物都冇食到，我覺得呢一個先至應該要學。 佢仲可以扮表情喎， 係啊係啊， 譬如咧佢話 做曬㗎，佢做 係啊係啊 五啊五啊， 哎呀，你看你看，我現在吃這個，哎呀，做咩事啊？太多芥末啦，好辣。 真系黐去到咁样， 系啊！食黐牙嗰啲扮有骨攞翻出嚟都得。 嗱，头先咧咪话讲适应嘅嘛，豪仔话适应其实咧，以后嘅适应咧，我谂喺大陆嘅适应咧，佢会咧做埋呢个检测员啦。佢會做埋呢個監督啦，平時咧可能就哎呀一台人食飯，哎呀哎呀每人嗌一個餸咁樣，可能咧第時呢個叫做喺大陸咧裏面嗰啲侍應咧都會做埋啦，哎即係咁樣嘅，你哋嗌得太多啦，夠噶啦，唔使再嗌噶啦，即係佢要做埋呢個檢測，因為點解咧？如果嗰台客食剩有20% 嘅餸， 係 嗰個侍應幫佢落單嗰時， 係啊係啊係啊， 係會。 所以啲人话咧，如果你整蛊个侍应系大件事噶、 啊， 你唔好得罪我啊！我叫你攞杯水嚟拎拎咁耐啊！ 我饮唔晒， 我饮唔晒， 系啊，我饮唔晒，你 我掠翻啲水出嚟。 喂，即系会唔会太过有啲难过咧？吓， 而家摆明矫枉过正啦、 啊！ 你玩到而家即系你有政策，佢咪好啦，我配合你啦。你谂下，如果再咁样去落去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咁样玩噶。譬如你话以后食牛扒咧，冇咗情人节套餐嗰啲心形牛扒。 哦，因为 cut 咗好多， 你 cut 咗好多啊嘛，你嘥晒啊嘛。 唔系，但如果系 cut 咗嘅话，佢攞嚟煮第二啲餸都得噶啦。牛扒其实你都可以攞嚟即系烹调底味餸，或者系第二餐上 咁。唔系，咁你要买埋嗰啲料咯。嗱，本来你块牛扒咧两嚿水，譬如两嚿水啦，就心形牛扒。跟住话先生，嗱，张账单就咁样嘅，$200就心形牛扒。咁仲有$50嗰啲咩嚟噶？哦，嗰啲下难嘢咯，你捆咗个边出嚟啊嘛，系啦，嗰啲牛边，哦，你唔使惊，唔系嗰啲边， 系啊，嗰啲油啊脂肪， 系啦，系另外嗰条边啫，系啦。 咁我想话 都要俾噶， 片皮鸭咪做到嗰件事咯。 哦，片系啊，一鸭两食， 啊嘛，佢又唔好嘥啊嘛。 冇错啦， 系 啦，即系个鸭骨唔知使唔使都要攞走。 等住先，但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平时我哋一鸭两食咧要另外加钱噶、哦。我哋而家咧即系善用啊剩余嘅物资啊，系咪应该唔使加钱可以收平？ 唔系啊，唔系啊，嗱，你如果加钱咧，就成只鸭系你嘅。如果你唔加钱咧，你就要同隔篱嗰台咧，你要孖粉啊。 系啦， 你要搵到多一台人同你分 咧。你要皮咧咁。 系啦，你就要话先生，唔好意思，我就想嗌只扁平鸭。 不过我就 系 想食皮，不如你食肉啦。 系啦，你会唔会食肉啊？哦，你唔食肉，我再问过，我再夹单啊，即系周围从单夹。系啦，即系大家要夹粉先得嘅。仲有咩你要鱼咧？如果你要食寿司都系啊。食寿司咧，你咪夹住嗰嚿嘢咧，咪中意点嗰啲 wasabi 噶嘛？有阵时咧，你会有啲饭粒咧滴咗落去嗰个寿司 嗰时候点 到噶嘛？先生唔好意思，嗰度有5粒白米咧，就浮咗一个 wasabi。 佢又好惨嘅，系啦，农夫嘅耕种粒粒皆辛苦。 冇错啦， 系唔该你舐埋佢。 系啦，唔该你舐埋佢。嗱，你又倒太多豉油同埋 wasabi 咧，你系直情有成个沼泽咁样留咗喺度。嗱，咁啊点算好咧？啊， 下次咧嗰啲豉油咧会唔会有嗰个格嗰、那个去到嗰个位置就？冇得再到， 冇噶啦，应该啱啊！即系你去嗰啲食美式快餐店咧，你都唔可以咧，求其攞嗰啲番茄酱啦， 啱啊， 系啦，亦都唔可以俾你就咁崩啦。 咁一下嗰个格咧系会停嘅，总之每一次都可能5ml 嘅。 系啦，先生，你条薯条咧冇舐干净手指、啊。要噶，唔好笑啊！节约能源，珍惜食物， 系啊。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送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侧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 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入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在内流，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闲人，亦可温饱我的心。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入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 佢系 Jenny 啊，幸福门啊吓。我收到一个朋友 send 过嚟嘅信息。 咩啊？ 我一睇到之后，发觉好啱同阿田同埋阿祖咧一齐去分享。佢系话，只要我哋用一种活动嘅精神去工作嘅话，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干不好的工作了。 哦， 那样就是。打麻雀的精神，而家问题 就 系问， 即系就算系烂牌都好啦，你都要打翻到佢好咁样。 唔系啦，我而家就问你啦，请问打麻雀嘅精神点样应用喺工作上面可以无往而不利嘅咧？ 专心专注咯，认真地去打咯。 嗱，呢个 系默去做嘢，唔好讲咁多嘢。上家猪你又好，下家松你都好啦，你都要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嘅工作。 你哋大部分都好重喎。嗱，咁我逐样，我逐样讲咧，睇你。你觉得个认同程度有几大啦？第一，打麻雀嘅精神系咩咧？就系边个叫都到，从不拖拖拉拉。 咁、我呢个唔系噶，唔系边个叫我都打噶，我好拣脚噶。 哎呀，你未够难啊，你未够难玩啊。 代表我工作上面都会选择地去工作。 系啦，大部分嘅雀友就话：喂，几时？即刻嚟，即刻嚟。好啦，第二，绝对唔会在乎工作嘅环境，系会专心做好自己嘢嘅。通常你见到嗰啲地方咧，无论几热啊、几嘈啊，有冇梳发舒服嗰啲咧，你唔介意嘅。有张台，有四只脚，齐开台 就得啦。 冇人埋怨啊， 几唔恶劣嘅食环境之下都 OK。 嗱，第三点好重要，从不抱怨，经常反省自己，哎，又错了。 系啊，哎呀，打得唔好啊。 系啊， 打一只傻仔咗啊。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都唔系绝对嘅，因为有啲人咧，佢系会怪人哋噶嘛，佢唔会问自己有咩错嘅。 啊，咁又系啊！ 佢一定话人哋最衰你啦， 你做咩喐啫？你唔喐佢冇得自摸啦，咁样 系啦。 呢只唔会打啦，你识计牌 冇错啦，系啦。嗱，第四，永不言败，推倒重来，系啦。 啱啊， 阿福咪嚟过咯， 又有精神嘅， 系啦。第五啦，无论啊牌好牌坏，都会努力向更好嘅方向去调整嘅。 系，因为唔想输啊嘛。 啊，呢个真嘅，你摸到手烂牌咧，你好少嘅人话啊呢铺我唔打啦。我直接俾五蚊你啊！ 因为你上一场你冇， 你上一场冇错啦，你唔会退喎。你几烂副牌咧，你都会专心咧。唉、哎，鸡糊都食啊，但系于是乎将佢尽量做到最好， 化险为夷， 系 希望尽量唔好出冲。 冇错冇错。 其实呢一个状态应该经常保持啊。 系啦，佢话咧，对于手工具嘅好坏咧，从不挑剔。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从来唔会嫌弃工作时间过长啊！ 呢个啱啊，通宵我都奉陪啊！ 我冇见过有个雀友会话：，我哋太长啦，唔打啦，唔打啦！所以大家记住啦，用打麻雀嘅精神去做嘢，你赢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就美国要求所有香港制造并出口美国的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标签，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美方应业界要求将实施日期延后45日，即是11月9号实施。他认为美方的举动是来意不善，既没有必要亦都没有理由，用意是为了打击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邱腾华质疑美方要令到香港制造标签在消费者眼前消失，重新按基本法香港获赋予单独关税区地位，认为美方做法是同一贯产地来源的原则倒行逆施，强调必须提出反对。邱腾华又说，虽然本港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每年的货值大约30多亿元，整体的数额不多，但有本港某些的行业是主要做美国市场，不能够因为整体的影响小而放弃，强调本港将会据理力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一定不会以香港健康码用作市民出入公众场所，强调当局想都没想过。他重申正是研发的健康码是为了当疫情稳定之后，主要让市民用作通关，包括去广东或者澳门，以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和人流往来。如果要参考内地做法，在健康码加入追踪功能是不切实际。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强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和香港健康码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计划，没有连带性，强调会小心谨慎处理有关的安排，在便利市民出入境的同时，亦都要确保疫情散播风险需要在可控范围。至于几时推出香港健康码，薛永恒说，现时作估计是言之尚早。15岁少女陈燕林死因言讯开审，朝早选出两男三女的五人陪审团，预计言讯11日，有30名证人出庭作供。陈燕林的母亲作供的时候说，2004年未婚诞下女儿，她生前曾经有5次的失踪记录，亦都多次被判入住女童院，曾经在女童院企图自杀。陈燕林亦都有向她提及，在女童院经常听到一把男声，感到非常困扰和害怕，但她说从来没有带过女向心理医生求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出席南美合作第3次领导人会议的时候表示，中方在完成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并投入使用之后，将会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李克强又说，中方将会在南美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设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力所能及地向湄公河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技术支持。李克强说，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有关全球抗击疫情大局，中方愿意和湄公河各国一道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83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73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升1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7.5元，升19.5元；美团点评247.2元，升2元；阿里巴巴261.8元，升9元；友邦保险78.3元，升3.25元；小米集团18.34元，升1.8元；中芯国际25.35元，跌6毫；盈富基金26.16元，升3.8元；信宇光学科技125元，升9毫。 京东集团296元升8.4，港交所379元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7，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2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7,8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87美元，卖出1,9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风之波要同你介绍嘅呢本书咧，就叫做《一人一故事》啊，新闻人的心声细语。转头俾你听下，究竟每个新闻记者背后有啲咩故事想话俾你听咧？ 二台通识60秒， 唉，好烦啊！ 烦咩啊你？ 烦紧入货咯，我想喺网上面买货够方便啊嘛，但系我又唔想买一大批咁样。跟住又担心咩网上付款都唔知信唔信得过嘅，好啦，俾晒钱之后咧，又惊啲货运唔到嚟，咁到时我咪钱又冇，货又冇。 我谂好多买家都有你呢个烦恼噶啦。而家喺网上采购已经成为大趋势，所以香港贸发局为咗配合环球同埋国内买家嘅小批量采购需要，特别为小批量采购专区推出加强版，加入网上付款同埋付运服务安排两大功能。呢个系佢哋嘅网页。你睇下， 专区上面嘅产品种类都好多、哦，有电子及电脑周边产品、照明产品、家品、礼品、珠宝及钟表、鞋类及手袋等等，而且最低采购量由5件起，有部分产品更加可以订购1件作为样板，啱我、哦。啊，佢仲有另一个特色咧，就系所有产品都系由供应商直接安排产品付运，咁就更加安全又放心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翻到嚟啦，最尾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风之 book 咧，今日要介绍本书，头先都预告咗一次啦，就叫做一人一故事啊，咩人嘅故事咧？就系新闻人嘅故事。咁、所以呢本书咧，其实佢集合咗咧，话我数下有几多人先，我都冇特别数过添。佢望一望先啦，超过咧应该有哇 一二三，我谂有超过接近一百个咧、新闻工作者嘅古仔咧，就收录咗喺呢一本书里边咯。 哦，喂，好精彩， 系啊， 有冇话系香港嘅新闻工作者？ 香港， 香港， 香港，香港， 甚至乎主要系讲紧香港人讲紧香港嘅故事添。 哦，咁又唔止嘅，佢咧就全部都系一啲即系好前辈级啦，亦都有一啲所谓新丁少少嘅。咁但系咧，佢哋呢啲记者咧，佢嗰个包括嘅范围咧，可能系最早咧，我见到有啲咧讲紧八几年啦，可能1983年。他就已经有他的采访的经验告诉你听发生过什么事。最早的，因为这本书是2010年出版的，所以你就大概见到他近期到去到那个年份样。他香港的故事会有，譬如他们回内地采访的故事有，去到加拿大、美国、他们见证住一些不同的重要事件都有，即是包含在内的。哇，这个再内一点。這個呢，我啱啱先望到咧，呢、這個係1974年。 哇 ，OK， 所以未出世嘅真 係未出世啊！即係所以其實咧，佢哋嗰個年代咧跨幅都好大嘅。咁啊，有 嗰樣嘢就更加代表到多一樣嘢添啊！即係其實唔同年代記者嘅採訪啊，係唔一樣噶嘛。即係如果我哋諗翻幾十年之前咧，當嗰啲資訊冇咁發達， 冇錯。 佢哋而家同外國嘅朋友可能打一個電話就可以做到個訪問，甚至用部電話可以面對面做到訪問，添隔住個 mon 咁樣。但你講緊幾十年之前，佢要去揾料啦，去確認嗰個消息啦之類嘅嘢，其實係可能困難好多噶嘛。 係啊，嗱，譬如我咧揾到幾個精选嘅古仔啦，佢有啲咧系采访一啲你觉得系好重大嘅新闻咧，就硬桥硬话嘅；有一啲咧，其实佢自己都觉得咧系相对软性啲嘅，但系咧佢觉得咧都有啲故事喺后边嘅啦。譬如头先阿祖又讲开咧，究竟而家嘅采访同以前咧会有啲咩唔同咧？大家就算唔系做呢行咧，你当听古仔咧都几有趣嘅。嗱，举例，如果而家咧我同你讲阿天。诶，而家要你翻大陆，因为上面咧有单新闻要你采访嘅。 你讲而家 系啦，而家2020年嘅系啦，你唔好理，因为疫情关系啦，你当平时啦咁样。咁你同阿祖系咪都可以有信心？我而家叫你翻大陆，过深圳去广州咩都好咧，你系咪都可以即刻应承我？你可以去到啊？ 仲可以即日来回添， 即日来回添啊！ 因为交通发达啊嘛。 除咗交通发达，仲有一样系咩咧？ 咁啊，可以自由出入境咯。 点解咧？ 因为我哋有回乡证啊嘛。 你肯定你有带身？ 我有带身。 你有冇带身？ 我有。 祖咧？ 我未攞，所以未有得翻大陆住。 系啦，我阿祖已经输咗啦。 系，sorry。 冇错。 咁我就可以批出 啦。系啦，嗱， 分分钟我连嗰个护照都带埋喺身嘅。 其实护照就难啲嘅。 咪即系举个例啊，即系如果佢系新闻报道员嘅话，你随时飞啊嘛。 因为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呢？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话即系翻大陆咧，我谂真系就除咗你因为有啲原因咧，可能你未续期或者剪咗张啊回乡证，可能有啲过唔到关之外咧。个个其实都会有一个证件系新噶嘛，特别系回乡卡好方便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你一嗌咧，基本上就唔会有人拣咧，就话喂，我去唔到，我唔掂啊咁样。但佢话咧，如果你讲紧真系话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咁咧佢话咧，原来当佢哋咧真系想去大陆采访咧，佢哋会喺报馆度嗌或者电视台嗌嘅时候咧，佢真系要拣嘅。 系 边一个人有证件系新？ 哦， 系啦，咁嗰阵时冇回乡卡噶嘛，系回乡证嚟噶嘛，咁你好人好者，你点会拎住本回乡证周街走啫？你唔方便噶嘛，系咪先？所以原来佢话呢个 系咪唔多咧？就算 真系唔多，唔系你回乡证系有嘅， 即系我意思话唔多咁啊，出访到去到 啊都唔系噶，其实已经好频繁噶啦，但系 会唔会咧？我唔知，因为冇学过呢个记者嗰个范畴啦，即系问啊，佢哋会唔会系话？其实你哋做记者嘅都应该其实任何证件都随时带喺身，因为可能随时有任命啊。 嗱，于是乎咧，譬如我而家讲嘅呢个古仔咧，佢就系有头先你嗰种讲法啦。咁咧，佢系吴晓东，咁而家都好出名噶啦，佢成为咗某一个咧，即系新闻即系通讯嘅嗰个创办人啦，咁样。咁咧，佢就话啦，1993年嘅时候。佢話咧，當年咧就深圳咧就曾經咧發生一單咧玩具廠嘅大火啊，1993年嘅時候，咁啊傷亡慘重。佢話咧嗰陣時佢淨係一個咧入行咧即係兩年唔夠嘅記者仔嚟嘅啫，佢自己咁講啦。佢話咧原來嗰陣時有啲不成文嘅行規係點樣咧？如果你未做滿三年，即係好似我哋一般好似probation咁樣，或者唔知點咧？佢話你未做滿三年咧， 你就唔可以咧离开香港咧去其他地方采访嘅，因为系啦、 okay. ， 我谂都容易理解，即系话喂，咁你出远门咧，你人生路不熟啊，如果你唔够经验，系啦，你唔够经验嘅，你又做唔到好啦。 我就有个单新闻吓，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佢成日都谂紧就，唉，我得个两年，仲争一年咧，有啲咩大事都轮到我啦，咁样啊，佢话咧，点知咁啱都咁巧咧，嗰一日佢喺电视台里边咧就喺度照常喺度做紧工作啦，突然间咧佢哋嘅采访阿姐咧就大叫一声，佢话边个？边个记者有带回乡证？咁原来佢话咧，成个办公室咧冇晒人，得佢一个。然后阿姐就望住佢话：，喂，阿东，你有冇回乡证啊？咁样呢、這个时候咧，佢就威啦，佢就话咧，哼，即系心声回忆咧，佢就话我啊，立志啊，由细个已经想做记者。佢话咧，佢第一堂课咧就系、是、知道咧，即系好似人哋啲特务咁样咧，随身要带地所有嗰啲咩装备喺身咧。所以佢话咧，佢除咗咧睇好多记者嗰啲书之外咧。其中一樣就係話咩證件都要擺身，係 咯， 隨時有機會走人。 因為記者咧，佢嘅身份比較特殊嘛，即係你唔知幾時有新，即係世界各地。因為我哋有時睇電視咧，見到哇啲佢即係譬如有大地震舉嘅例啊，即係有一個天災。好快有记者去到我采访，我就话咁犀利嘅，你啲 passport 随时可以有啦。 随时有嘅， 原来系 啊，咁样嚟讲，人哋去生仔嘅，而家又执定个 走 佬 袋啊， 佢执好咗个走佬袋，所以佢嗰次有得去啦，系咪？ 冇错，咁佢就话咧，即系机缘巧合嘅。佢话当日咧，佢哋成个新闻部咧就得佢一个咧，所谓得闲啦，其他一啲咧够资历嘅记者咧，一系就放咗假，一系咧就喺出边咧就做紧第二啲新闻。咁佢就咁啱咧，又喺个办公室度又有回乡证、 哦。 如果你要。你要等到佢翻屋企攞，系啦，佢就话咧就俾咗个机会佢咧就可以即系跟埋一个摄影记者咧就上去深圳、 okay. 就做采访啦咁样。咁咧佢里边都有一个经历，我都几好听嘅。佢就话咧佢你仲见到咧佢就啊当时原来罗湖口岸咧过关通道好细噶咋，打蛇饼排长龙。佢话咧由香港上到咧已经八点几啦咁样。好啦，咁咧佢面对个情况系咩咧？就系佢去到嗰个出事嘅玩具厂大火嘅现场。咁但系佢上到嘅时候咧，已经夜晚八点几咧，佢就话咧，其实已经嗰个现场咧，啲火都救晒啦，咁啊冇其他人喺度啦，咁咧佢就净系不停咧道听途说，听到啲人就话咧，烧死好多人，烧死好多人，咁但系咧佢话咧，佢到现场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冇晒咯，火场扑熄咗，咁你连想问消防员嘅机会都冇咧，即系可能你问一句，喂，发生咩事啊？咁样都冇机会啦，咁样。咁、於是乎咧，佢話好多行家咧去到咧就話：，哦，散到咁啊，去旅館休息啦，等第二朝啦。可能再等第二朝有政府人員出嚟再問下咩原因啊，發生咩事啦、啊、咁樣。好啦，我哋而家當係嗰啲機智叢書系列，你桂花田就係嗰個攝影冇俾你做記者啦。 我係阿東啊。 好啦，俾你做記者啦。而黃耀祖就係做嗰個攝影記者。你哋兩個人一組，而家嚟到現場，嗰棟大樓已經救熄咗火啦，現場冇人啦，但你哋個採訪係乜嘢都未有嘅。 我知道。 係啦，冇錯。请问呢个时候，你会觉得有啲咩计仔，有啲咩谂法可以令到你完成到呢单新闻？ 我会揾对面大厦，我相信佢总有对周围东南西北附近嘅位嘅人， 即系其他目击证人。 系啦，我会揾下对面大厦或者隔篱邻舍嗰啲嘅单位，我都好无谓咁样走上去问佢当其时有冇影嗰啲咩啦，讲翻当其时情况啦，有几多队嘅消防员啊，或者点样救火啊，救火人数点啊，有几多十字车支持处理去走访问翻侧边。应该见到嘅人嗰啲 系冇 错 冇 错， 好咁啊！摄影记者组咧， 我估咧，如果我尤其是摄影记者嘅话咧，我点样都会要求咧，喂，咩都唔好理，我哋去咗嗰个事发现场拍定啲嘢先。喂，因为就算系我夜晚黑拍定啲嘢，我都可以拍翻嗰个火警嘅现场。 事后啊嘛， 系经过咗八个钟头啦，佢系咁样嘅。到我听朝去嘅话咧，可能系经可能系隔咗十八个钟头，八个钟同十八个钟真系唔同唔一样噶嘛。我点样都唔理啊，我去咗现场有啲咩？執定啲鏡頭先，我會咁做咯。 留守通宵， 係啦。咁咧，佢哋兩個就喺現場。 1993年， 係啦。佢哋去到現場咧，就發現，哎，好無奈啦，因為咩都冇啊嘛。佢話呢個時候咧，嗰個攝影記者就咧自言自語噏咗一句，佢就話：哦，燒死好多人，即係有啲人冇俾人燒死啦。 去醫院， 嗰啲人去咗邊度咧？佢就問咗一個問題，佢就話啦：咁嗰啲生還嘅工人係喺邊處咧？咁樣咁跟住咧，呢個時候咧，這個阿東咧，阿吳曉東佢就係嗱，傷者總要有個地方安置㗎，咁嗰啲冇事嘅，咁去咗邊處咧？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意識到咧，就係話 呢、這个咧应该系一个好重要嘅线索嚟嘅。咁、因为官员又等听朝，咩都等听朝咧，咁唔通今晚乜都唔做咩？咁咧，于是乎佢哋就用咗咩方法咧？就有啲似头先阿田嗰条桥咧，周围问附近啲村民，佢就咧就见到咧嗰、玩具厂附近咧仲有啲人噶嘛，佢就周围问啲村民就话：阿叔啊，你知唔知咧？里边发生咩事啊？大人全部耍手令头，哇！唔知啊，唔知啊，唔知啊，咁样。啊！佢又醒喎，佢哋就话啦：，僆仔唔识讲大话， 细蚊仔都唔放过， 细蚊仔都唔放过，真系唔放过。小朋友，叔叔请你食糖啊！啊，你有冇见到嗰间工厂里边有啲姐姐啊、姨姨咧？知唔知佢哋去咗边啊？咁样，真系搏一搏，冇咁频扑。小朋友真系唔讲大话、 哦。 我见到啊，佢哋咧全部去晒咧对面嗰间学校嘅一个操场里边啊，咁样。 哦、 原来咧，佢话咧真系问咗啲僆仔咧，就话嗰啲女工咧就去咗附近一间咧球场里边嘅嗰个叫做运动场啊，锁咗喺里边，唔俾佢哋出嚟。 点解要锁咗喺入边啊？ 紧就梗系紧，因为咧佢哋就 系 生还嘅正工。 系啊， 咁 即系唔准乱咁讲嘢。系 啦，咁于是乎咧，佢话咧阿吴晓东咧就同埋佢个摄影记者咧就即刻咧就冲去嗰个附近嘅球场嗰度咧。佢真係喺咧嗰啲門口啊、窗邊罅嗰度咧，就見到裏面全部都係啲工人。咁、咧，然後佢哋咧就即刻咧 set 好曬 cam 咧，然後就喺外面咧真係搏一搏大叫就：喂，你哋好啊！喂喂喂，講幾句得唔得啊？究竟發生咩事啊？死咗幾多人啊？咁樣哇！跟住好多人咧就即刻走埋嚟喊咧，就同佢講話：原來咧根本唔係燒死噶，佢話咧係逃走嘅時候咧人踩人踩死噶。佢話點解咧？因為走火通道咧俾人哋鎖咗啦，窗口咧裝咗鐵枝，冇辦法咧俾人逃生咁樣。 哦， 其實講到呢度咧， 好多呢啲漏洞喎。 其實講到呢度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其實我睇翻呢本書嘅時候咧， 我記得 係啊。 我唔知系咪呢一单，我哋记得有玩具厂大火，之后咧有好多延伸嘅报道嘅， 仲要装铁枝咧，我都好记得呢个画面，哦、即系佢呢个讲法，原来咧就真系呢一单新闻，佢就知道咧，原来根本就唔系。普通嘅意外，而係可能有失火。咁、但係咧，佢話因為原來 即係有失火即係都 係燒死咁多人㗎嘛。 點解會死咁多人？就是、因為其他嗰啲漏洞。 係啦，原來佢話咧，嗰啲工廠個老細啊，就驚人偷玩具啦，又驚人哋即係偷走啲嘢咧，佢就將佢全部封喺個大廈度啦，連個窗口咧都攞鐵枝封實埋，驚你咧將啲玩具咧喺個窗口度拎出嚟。咁最尾咧就搞到咧一有意外咧就出咗事 啦，冇得逃生啦。 系啦，咁最后咧佢就将呢个古仔咧就即系独家咧就真系播出。咁然后咧佢后续嘅古仔咧就话咧即刻咧就有人同讲：喂，你快啲走啦！听讲当地政府咧而家周围刮紧你啊！ 吓， 佢话边个香港记者咧报道咗呢一个所谓真相出嚟咧，要揾佢哋算账。咁所以 佢传啫系嘛？ 唔系，其实你都想象到啦。上边啊，以前咁封闭系咪先？ 93年， 而家开放咁多，梗系唔会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就知道咗呢件事咯。咁但系佢话我唔理啦，佢都要报道噶。咁佢个即系佢呢个古仔就有咩教训咧？佢自己觉得咧就话真系唔好放弃。佢话咧去到现场咧，佢话如果我唔系谂多样嘢嘅话咧，咁可能我一早就好似其他行家咁样咧就瞓咗觉。咁啊，等第二朝。到第二朝咧，可能佢话嗰啲工人咧已经俾人哋又唔知转咗去边度啦，可能又俾人哋咧封口啦， 系啊，即系俾咗可能佢话冇你咁讲嘢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就会即系佢话好彩有呢一个咁样嘅经验咯。 但系佢都有百密一疏，即系话虽然佢搵到地方困住咗， 系啊，佢冇谂过， 但系冇人看守住， 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呢个古仔里边咧，嗰个记者嘅灵活咧系点样咧？即系你又要可以即刻搵到附近啲居民。然后你又要咧，即系可以谂到个线索。 佢真系识执生， 真系要识执生。 真系咧，即系你可能系话俾有懒少少嘅啫。哦，都完晒啦，咁我就 report 翻俾个报馆听话。走晒啦，人去楼空咯，冇得报道啦，咁就翻嚟噶啦。 系啊， 同埋有一样我好欣赏嘅，因为咧作为一个新丁啊，佢即系第一次咧要去到外地度做访问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咗啲前辈点讲嘅，因为隔篱嗰啲记者朋友已经系讲紧，哦咁听朝先去啦。以为呢一个咧就系唯一嘅做法，你就会信咗噶啦。 系， 但佢就系同佢个摄影师两个信住自己嘅直觉，觉得咧新闻 是要去找出嚟嘅，唔自己搭落嚟，你有得报嘅，呢、這个真系要赞佢。 锲而不舍啊，同埋嗰个嗬，精神喺度。 然后咧，仲有一单咧，我觉得都几值得讲嘅，因为同而家咧，即系嗰个我哋个背景好似嘅，就系、是、疫情咧。佢话咧呢、這个记者咧就系边位就系莫宜端，咁又以前大台嘅记者啦，咁后来咧佢就有做到政府里边嘅即系政治助理，咁啊最后都冇做啦，咁啊去咗读书啊咁样。咁咧佢就话啦，2003年嘅时候。嗰阵时发生咩事？记唔记得？ 沙士， 沙士系啦。但佢话咧，嗰阵时佢就系做驻京记者，但系沙士咧仲未命名嘅，定系知道有一种咧、即系不明嘅一种嘅病毒咧，就叫做非典型肺炎，就话咧搞到即系香港就已经鸡毛鸭血啦。咁嗰阵时佢哋嘅人咧就喺北京啦，因为佢驻京记者啊嘛，佢咧就已经听到啲风声咧，就好似话咧北京咧都有零星嘅确诊个案。咁咧，佢哋就想問一個醫院嘅院長咧，就問啊，你哋啲醫護咧第一線嘅感染情況啊，或者你哋防備措施做成點？佢約好咗噶咯。咁咧，佢話啦，佢回憶起咧就係當日咧，佢哋就戴住 N95 口罩，即係呢啲記者啦，因為嗰陣時香港已經好知道個保護啦嘛。佢就戴住呢個 N95 口罩就入到嚟醫院。咁咧，佢就已經約好咗個院長做訪問啦。佢話點知一入到醫院大堂咧，就已經有人咧就走埋嚟，第一時間同佢講咩？ 做咩你戴口罩？ 哦、你真系估到，冇错。 哇， 佢话 天你真系好叻噶，你 系啊， 食咗好多鱼油啊你。 佢话喂，你做咩戴口罩？你除咗佢，咁跟住嗰个记者阿莫宜端就话：喂，我哋香港 保护自己、啊，点解 话要保护自己？点解要唔戴口罩咁样？跟住咧嗰个 制造恐慌，因为 系啦，嗰个医院咧就同佢讲，我就话啦，而家北京冇病情啊，我话俾你听，你哋香港有病咋吓、我哋医院好安全啊，你唔好吓走我哋啲病人添啊，咁样。咁咧嗰阵时佢嗰个摄影记者啦，又系咁啦，又阿祖同阿田啦， 好啊，又嚟啦， 除唔除？佢讲到明噶啦，你同我除咗佢 咯，我扮病，唔系我有病，我惊惹人啦，即系俾啲气。 而家先有咁嘅 谂法啫，系啦，除唔除？ 我为咗我除 除 系，因为我为咗要走访啊嘛， 系， 我觉得我会系冇办法要拼死噶啦， 系。嗱，佢咧， 我细胆啊，我死都唔脱，我唔会脱我个口罩，我唔脱。 系最后咧，佢系唔脱嘅，但系咧，你哋头先两个情况嗰个反应咧，同佢当日一模一样。 系 佢咧就系嗰个摄影记者咧， 喂，除唔除？ 摄影记者咧就话喂，惊冇得影啊，佢就我想除， 系 佢想除， 系咯。 但系就记者咧就阻止佢话，诶、等阵先，等阵先。佢话阿院长，我再讲多次，呢个咧系我哋公司嘅规定。我哋咧系一定要戴住口罩喺医院做访问嘅。佢话咧，我哋冇任何针对你哋呢个医院嘅意思，希望你配合。咁去到最尾咧，佢就话都系肯俾佢入去做访问。咁 但系咧，戴住口罩， 戴口罩，但系咧个态度就好差啦。譬如佢有引述一句咧，就话全程咧，佢话唔使俾佢哋侦查噶啦，佢哋都唔除口罩嘅。系啦，即系摆到明系落佢面啦。 佢戴住口罩冇冇饮啊嘛。 咁然后咧，所有问题咧都系有一句冇一句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嗰个经历啦。但系咧，佢最大嘅体会就系咩咧？佢就话其实咧喺佢呢一个访问出咗街之后一个月之后咧，佢哋北京嘅疫情就爆出嚟啦。咁嗰阵时你仲记得啦？就话啊，佢哋个连卫生部长都会因为处理呢个非典不当就免职啦。唔俾戴口罩咧，突然间一个月之后咧就变成全城都戴口罩，仲要戴到密密麻麻咁样嘅。咁所以佢咧就事后佢就自己回忆翻咧，佢就话其实咧呢一啲采访系好重要嘅，亦都可以将呢一个对比就等大家显示咧啊嗰阵时佢哋咁老定咧，即系其实可能系反而显得后来咧嗰种紧张咧，究竟如果你先前都紧张，会唔会后边就唔使咁频频咧咁样？哇！跟住我想话呢、这个经历咧，其实你而家挤翻喺而家咧。都仲系適用嘅， 系啊， 系 啊， 十幾年後啊， 系啊，即係嗰種。 如果去採訪，去上面採訪話，可能都會有啲咁嘅情況。 係啊，即係嗰種一鬆一緊咧，即係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咧？嗱、最尾咧，其實佢呢本書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採訪故仔啦，但係其中咧有好多記者咧，佢都反思一個問題咧，佢就話啊，究竟咧去到災難現場咧，記者應該救人先啦，定係採訪先咧？ 哇，好难答啊！呢一个问题， 系啊，嗱， 理应佢系要采访嘅，因为呢个系佢嘅责任嚟噶嘛，系咪先？而唔系即系就算系，原来有一啲灾民喺度冇人被救啊，其实佢都要将呢个事实报道出嚟噶嘛，系咪？ 佢有几个题目咧， 好似系话 你可以自己思考，因为冇官方答案嘅。譬如咧，有记者咧就曾经采访过兰桂坊人踩人嘅惨剧，佢话咧佢系去到现场咧。 佢淨係諗緊我係揾嗰只舉機型啊，定係我好快到現場，佢仲快嗰啲救護，定我應該要救人咧？係啦，佢話佢當下就選擇咗去拍攝，佢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啱定唔啱啦咁樣。咁另外咧，亦都有啲記者就話啦，佢哋試過撞到一個好巨型嘅車禍意外，佢亦都係嗰一刻咧，佢亦都唔知道究竟佢係救人先啦，定係影嘢先啦。呢啲咧就係佢哋喺呢本書裏面咧都會帶出好多疑問咧，即係話唔好成日以為咧記者就淨係你哋都冇人性嘅，就係影，其實唔係嘅。佢話佢哋每一次咧做完一個新聞咧，佢哋成日都真係會反思咧，就話我咁樣攞到呢單新聞。我有冇犧牲咗一啲嘢咧？ 但係咁樣，但係都要斷定自己有冇咁嘅能力去救人啊嘛，因為佢唔係醫護啊嘛。 係啊， 分分鐘喐到人哋嘅時候，可能仲更加危險嘅時候，係咪啊？ 但係證明其實佢哋嘅人性咧係好立體嘅。咁所以呢本書咧真係冇辦法可以講到，頭先成日講到一個半故仔。 係啊， 咁但係好多故事喺裏邊咧，希望你可以對呢個新聞工作咧，可能有更加全面嘅認識啦嚇。有機會嘅朋友自己攞嚟睇下。 再見，拜拜。 拜拜。